定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草案，交立法会下个星期三首读。政府建议将起底行为列为刑事罪行，并引入两级制。草案建议赋予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权力，就简易程序罪行和相关罪行作刑事调查和检控，又建议赋权专员申请手令搜查处所和电子器材。紧急情况下，专员可以在没有手令下接达电子器材。当专员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人已经犯某些罪行，可以在没有手令下截停搜查和拘捕有关的人。修例亦都给予专员权力强制移除起底内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地区亦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于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933点，上升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74点，上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9.9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1，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06美元，卖出1,82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梁荣忠，我拣选了林子祥主唱的《数字人生》送给香港奥运代表队。在每一项比赛，你们都要追赶数字，但是无论排位名次，你哋喺我嘅心目中永远都系第一呢、这个数字。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十分的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朝早29度的气温，咁啊，继续都是酷热天气警告啊吓，咁啊，嚟到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7月15号。星期四嘅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大家工作都辛苦啦，啊，而家都见到家乡，希望可以快啲搵啲时候可以令到自己休息一下，插插电咁样嘅话咧，就可以精神奕奕嘅又再开开心心出嚟玩啦，啊，早晨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早晨嘅时间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在我们身边可能呢，我们没有发现到很多东西原来都是好的。在我们身边可能有人很努力地追求一种的完美，而且能够很敏锐地发现这种的美丽，他也可以创造出美丽，因为他发现到美丽，然后在他周围的一切啊，大家又发现到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完美。不过有时候我们呢再睇得细心啲，可能我哋缺少嘅并不是美丽，而系善于发现美丽嘅一个慧根，一双嘅眼睛。呢双嘅眼睛咧好紧要噶，可能我哋有阵时咧眼大睇过笼，睇唔到身边一啲好嘅事物，发现唔到，咁啊疏忽咗佢，冷落咗佢。有机会到你发现佢嘅时候，啊佢就已经走咗。又有机会，佢仲喺你身边嘅时候，你发现到佢，然后你好好地同佢一齐相处，好好地善用佢或者善待佢，令到咧佢成为你生命当中重要嘅一种嘅元素。想成功或者想自己嘅生命、想自己嘅人生、生活各方面嗱，都有更加充实、更加符合自己心意嘅话，你不妨试下多啲用你双眼望一望你嘅四周，睇下会唔会有啲好嘅发现。呢、这个好嘅发现系可以揾到一啲更加美丽、更加完美嘅事同埋人，可以令到你嘅人生作一个更加正向嘅改变。 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闪，如陷迷阵里面，化身百千，眉目一转，同地震天惊。没有伏线，让我心慌意乱，半哭半掩，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里思想中转，但掠过微妙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你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你。 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时，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眼掠过，未免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奇缘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脸。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眼掠过，微妙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奇缘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脸。 早上的时间6点15分，郑伊健的发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从前有只青蛙见到一只蜈蚣在行路，他的心就在想了，用四只脚行路的那些已经够麻烦了，蜈蚣是怎样用成100只脚在行路呢？他怎知道哪只脚应该先行啊？于是只青蛙就叫住蜈蚣，将佢嘅疑问话咗俾佢听啦。蜈蚣就话：我一出世就系咁行噶咯，我真系冇谂过呢个问题啊！你而家俾啲时间我，等我好好思考一下，先至答你啊！蜈蚣就停咗喺度谂，谂咗几分钟之后，佢就发现自己唔识喐啦。佢就同只青蛙讲：哎呀，我唔该你啊，唔好去问其他蜈蚣同样嘅问题啊！我而家谂谂下，控制唔到自己只脚啦。喺我哋生活当中，有唔少事情都系自然而然产生嘅，唔使刻意去注意，唔使刻意去思考，就好似笑咁样啊。当一个人真心开心嘅时候，就会笑得好灿烂，好好睇。但系当你谂应该点样去挤出个笑容，点样去笑嘅时候，这个笑容就失去原本应有的灿烂，甚至变得僵硬了。所以当你觉得自己很多事要去想的时候，偶尔给自己静下，试下去享受生命中的自然吧。 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继续在这里，都是热辣辣的一天。在日常生活里面，你有没有发觉赞美是非常重要呢？赞美的说话啊，对身边的人讲梗是重要啦。其实对陌生的人讲一样可以有好好的效果，而且还可以不断提升我们的 EQ 添。有一个人他去到餐厅那里吃饭，不过呢，哇，这间餐厅可能太好生意了。每一个的侍应他们都很忙，竟然间就忽略了这位仁兄的存在，等了好久了。连俾佢迟嚟嘅客人，哇，喺都已经食紧饭，佢都仲未有人理。佢继续坐咗喺度，自己饮紧杯茶。如果换着系你嘅时候，应该癫咗啦，应该投诉咗啦，会唔会呢？不过佢嘅 EQ 情绪管理相当之好啊！佢笑咪咪咁样行到去个柜台嗰度，同负责人讲：喂。就咁嘅，其实我呢坐咗喺个观众席嗰度啊。嗰个人唔係好明白。负责人佢就问佢乜嘢观众席啊。佢就话到其实我呢入咗入嚟都好耐㗎啦。不过呢，哎呀，我好似睇緊一场球赛咁样。见到你哋嘅职员呢好努力咁跑嚟跑去。招呼其他嘅人。其他嘅人亦都好快咁喺度食緊佢哋嘅嘢。我呢就坐咗喺度睇咗好耐。这个老板听到之后梗係即刻高工，哎呀，对唔住对唔住，原来你嚟咗咁耐我都冇怀疑到添，真係唔好意思呀、啊、咁样。同一件事啊，佢将一件好难堪可能会俾人责备，甚至乎佢又可以责备人嘅事情，佢用幽默轻松去到化解一切。佢唔係要一个效果，就係大家互相怒视大家。他要的是不如这样啦，与其闹人的不如等人开心一下，人家开心了自然会用更加好的服务对待我。用幽默去到转化一些负面的情绪，是追求智慧人生重要的一门课程。转这个字都很重要的，转即是好像一架车再加个专字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专心开好我哋人生呢一部嘅车，我哋就可以转得到啦。人生呢一架车，我哋揸起上嚟嘅时候，绝对唔可以怒气冲冲噶。揸车你都揸到轰轰轰，斗牛咁样，好容易发生意外。喺人生唔同嘅年纪就有唔同嘅情操。喺我哋可能五岁嘅时候，我哋有纯真；二十岁嘅时间要有热情。三十岁要有成熟，可能四十岁的时候要有稳重，五十岁要有智慧，六十岁要有经验。 人生的这一方面原来都好像车一样，我们要转。在这个世界上面，每一日呢，我们都会用尽办法去到令到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过得开心一点。天气既然我们管理不到，环境没办法改变得到，为什么我们仍然不尝试好好地控制我们的情绪呢？这件事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可以令到我们自己每一日都是轻松，可以令到我们自己成日都 keep 住我们自己的笑容。这个选择权就在我们自己那里。那问题是，你又会不会去到选择开心和笑呢？在啲生活上细节嘅小事上边，将戾气转成快乐啦。咁样唔单止系自己啊，你身边嘅人，成个社会都会开心好多。唔单止系负面嘅能量，其实正面嘅能量都一样可以互相影响嘅。 读书读死搏，会考攞只 A， 到会考取笑像术涉喺茶几。 上个六点二十九分，一首嘅歌曲嚟自 Tonic， 我应该读翻呢只歌叫 Tonic 定系 T O N I C K 啦，我。好啦，二十九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好快就会到六点半钟，转头咧新闻简报之后，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白泉浩小白陪住你。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諗定返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係瞓緊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国政府更新入境地区名单，由下个星期一开始，香港和保加利亚列为绿色地区名单。根据英国政府的规定，从绿色名单出发的旅客到步之后不需要隔离检疫，只需要出示出发前48小时内进行的阴性检测证明，完成填写入境旅客追踪表格，到步后两日进行核酸检测，如果抵步后的检测属阳性或者和曾经确诊者有接触，就需要隔离。新安排暂时适用于英格兰地区。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承诺，联储局会为美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持。他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会议时说，有信心近期因为经济重启导致的高通胀只是暂时性，将会逐步消退。联储局将会聚焦令到更多民众重返工作岗位，指出现在职位较疫情前仍欠缺450万个，要缩减买债维持上早。联储局将会在本月政策会议上讨论缩减买债规模的时机和资产组合。出席会议的共和党议员就担心联储局调整政策反应过慢，指出不少美国家庭和企业都表示感受到住屋、食物和燃气等价格上升并非短暂性。欧盟委员会公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规模行动，就不同的行业提出多项具体减排措施，期望到203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 55%。 在汽车行业方面，由2035年起将禁止销售全新的汽油、柴油和油电混能车。在製造業方面，生產具污染的家庭熱能產品需要支付額外成本，航空業需要強制遵守減排規定。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如果歐洲要達至減排的目標，有必要進行改變，期望得到大眾支持。歐盟氣候變化專員蒂麥曼斯承认推行计划有难度，但强调要履行对下一代的责任，否则会令到他们失望。计划需要得到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过程可能需时两年。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承诺，联储局会为美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持，指出现时职位较疫情前仍然欠缺750万个，要缩减买债维持上早。政府建议修订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将会起底，将起底行为定为刑事罪行。草案星期五刊宪，当局强调草拟过程中已经参考外国相关法律，并考虑香港实际情况。修例只是涉及打击恶意起底行为，并赋予私隐公署适当执法权力，罪行范围界定清晰，目标明确，打击对象是发布起底信息，并有意图或罔顾会不会对资料当事人造成伤害的起底人士。发言人强调，条例草案在保障私隐和言论自由之间已经取得合理平衡。政府表示，条例草案要求服务提供者執行停止披露通知，将起底内容移除，目的是减少对受伤人对受害人的伤害，而不是针对任何服务提供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同埋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博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老人科顾问医生欧阳东伟医生， 好多人以为虚弱，即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都讲呢个词，但其实在老人专科里面咧，呢个系一个好科学化嘅词，即系话我哋系有一啲客观嘅标准去衡量虚弱嘅程度。其实香港疫苗科学委员会咧都有讲，虚弱嘅时候冇话系唔打得嘅，只系话要审慎。点解要审慎呢？就是当副作用出现嘅时候，我哋要及早知道，同埋咧适当咁样去舒缓嗰个副作用。因为虚弱嘅病人咧，佢本身咧对抗副作用嘅能力咧，可能会后生强壮嘅病人冇。我举个例，譬如佢发烧或者周身骨痛，我哋可能冇嘢噶，即系都系两三日之后冇事啦。但一个虚弱嘅病人未必系咁嘅，咁我就要及早知道，帮佢点样可以防止佢一路咁样差落去咯。所以只系我哋嘅衡量点咧。只是说我们要审慎，不表示是绝对不打得的。当然我们都要平衡回家属或者病人自己的意愿。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号手就位，慢慢看国剧830。向前冲，我是林超荣。 现在国剧那个投资真的很浩大，拍得住美剧。在取景啦，投资在美术方面，嗰啲历史剧咧，你真系爱嚟指教科书咧，都绰绰有余，因为考证得好仔细。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喺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系砥砺前行、重新出发嘅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6:38，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啦吓，出边29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咁啊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咧就打电话俾阿林慧芭比啦，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系出边酷热天气警告啊，呢排啲天气咧，即系饮多两啖水先搞得掂啊。 冇錯，不過咧夏天咧啲水除咗攞嚟飲之外咧，原來咧如果萬一真係熱得滯咧，令到個體温嚴重咁樣上升咧、你之後啲人咧曬完中暑咧，咪會發燒嘅，又或者咧未必去到中暑，但係突然之間可能個天候太興咧，喺户外太耐啦，咁、然後咧就會出現咗咧，即係自己全身可能會發滾啊，或者個體温未必可以好快咁樣下降啦。 嗯， 你有冇見過啲人咧夏天咧貼住一個嗰啲退熱貼出街？ 哦，有，我有見過。其實我頭先都想講咧、我就係有陣時如果出去曬得耐，去到夜晚個身體咧就好似海綿咁吸咗啲熱，跟住咧係散唔到出嚟嗰隻人嚟嘅。所以我好明白嗰種熱咧由身體入邊嘅核心熱出嚟嗰、那個感覺係幾咁辛苦啊！ 咁你可以咧试下今朝早我哋讲嘅呢一个方法啦。嗱、我估你应该可能见得仲多，因为你行山咧，你可能真系喺户外嘅时间会比较长啲啦。即系比起就咁跑步啊或者系做运动嘅人咧，可能会更加长噶嘛。咁咧嗱，我都见过有啲人咧，我当其时第一次见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吓咁得唔得嘅咧？咁就系话说咧，我见嗰啲人咧就将啲退热贴咧就咁好似你平时发烧咧贴喺额头啦。 咁我當其時咧，即係嗱嗰陣時唔係疫情嘅，好彩。咁我就已經諗啦，嚇做乜發燒都周圍行啊？即係應該屋企唞下啦。 人哋想散熱啫。 咁我就冇諗過佢係攞個退熱貼嚟散熱啦，即係可能佢真係覺得好熱，咁然之後就啊，不如貼個退熱貼好似涼啲啦。因為平時咧你發燒都有呢個道理噶嘛，即係揾冰敷啦，或者以前我哋細個咧就冇退熱貼嘅時候咧，就係我記得我媽咧係有啲舊式嗰啲冰袋咯。 哦，我屋企都有，我屋企兩樣都有。 係啦係啦，即係365日都雪咗喺個冰格嗰度。係 啊係啊係啊。 然后有咩事呢，即係头晕身痛呢，即係身痛嘅时候呢就攞嚟敷喺个额头嗰度绑住咁样啦。咁或者係搵冻毛巾敷囉，即係你以前睇电视都係咁㗎嘛。切嘢呢就有一个人呢帮你换毛巾啊，即係嗰啲毛巾敷热咗呢就再搓返啲冻水换咁样啦。 係啊。 但呢你有冇印象呢，你以前细个发烧嘅时候呢，通常你屋企人呢帮你将嗰个冰袋又好或者冻毛巾又好啦，係敷喺咩位啊？ 冰袋或者额头啦，最正路就额头啦。 有冇试过喺其他地方敷啊？ 我自己有试喺个格拉底嗰度嘅，因为格拉底都好兴。我自己有啊。 嗱，原来咧真系嗱，因为我自己就冇试过嘅，但系咧我就有见过咧啲啲即系譬如网上啲人讲话，发烧咧如果退烧咧就可以试下摆个冰袋或者退热贴喺格拉底啦。 哦，系啊。 假底都是真的可以散到熱的、但是呢原來呢最快散熱的地方呢竟然不是額頭也不是假底、哦、 那是大髀 這個都可以的，咦你都估得挺聰明、 又或者是頸是吧， 你估是頸都不 是, 都不是、原來呢、肚臍對落即是你肚臍的位置、因為肚臍就是你整個人的中央的位置，但你不是黐肚臍，是肚臍下面、因為原來呢他說呢肚臍下面的那個血管呢是最粗的，咁所以咧，亦都系大动脉咧会经过嘅嗰个位置啦。咁所以就亦都意味住咧，啲血咧嗰个流动咧，同埋个循环咧系最多同埋最快嘅地方啦。 哎呀，我都已经好努力喺度谂咧，应该系啲血走嘅位嚟嘅，因为啲血走过嘅时候，你喺嗰度敷下佢，凉翻佢嘅话，佢可以带动你身体嗰个温度降低得快啲嘛。 冇错啦，就系、是、呢个原理啦。咁所以咧，原来咧啲专家就教啦，嗱，万一好似阿白元浩头先讲话，即系晒得太紧要咧，个身体散唔到热，你想试下加速佢个血液循环，即系啲血凉得快啲啊、或者如果真系万一中暑啦吓，咁唔好彩，咁如果你想个人嗰啲体温可以降得快啲咧，原来最快嘅方法咧。就是、其實不一定要退熱貼的，因為你未必真的帶著退熱貼在身的嘛、任何凍的東西包括凍的水，但是凍水又不要那直接整支水放在肚子上、即可能找一些毛巾、或者是手巾仔夾夾這樣啦，就敷它大概5至10分鐘，原來呢就說測試 證明呢體溫真的會降得很快的、 那可以試一下、因為呢我自己有時候行山都見到幾多人呢就用那個譬如你說、退熱貼啦贴喺个额头嗰度，咁我谂住自己一路行嘅时候，一路行就一路凉，因为太热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都试过用呢一个方法咧，睇下系咪真系 OK 嘅。咁但系我发觉咧，佢一路开头贴嗰下咧，啱啱贴落去嗰个就梗系凉。其实退热贴你最好梗系挤雪柜啦。咁挤雪柜之后拎出嚟贴，梗系就冻添啦，系咪？咁但系嗱，个退热贴如果你喺譬如行山咁讲啦，你用得嘅时候咧，你都已经系一个室温啦。咁我嗰个遮你咧已经冇。原先由雪櫃拎出嚟咁凍啦，好啦，跟住你一行嘅時候，你個人係滾緊嘅，咁你譬如話貼喺額頭嗰度咁樣，你發覺嗰塊啫喱咧，佢好快脆就已經變成一塊暖嘅啫喱，係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如果係你有水嘅話咧，用嗰啲叫做咩冰絲毛巾啊，即係嗰啲濕咗水好涼浸浸嗰啲毛巾咧，用嗰只毛巾再濕水咧，個效果應該會好過呢個退熱貼啊！即係我自己覺得。 嗱，我就冇試過用你頭先講嗰啲冰巾啦、但我想話咧，我真係睇啲報道咧，同埋上網睇，我先知咧，原來退熱貼都有分好多種嘅、即係佢原來咧係真係有退燒嘅退熱貼啦，同埋原來咧真係有戶外專用嘅身體部位用嘅退熱貼咯。 咁、我應該試下嗰個戶外用嗰個退熱貼喎、 係啦，係啦。佢係大塊啲，同埋咧因為佢大塊啲咧，就意味住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啦。咁佢咪會熱得慢啲咯，因為佢嗰個範圍大啲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所以我估佢應該真係俾人哋有呢啲咁嘅用途嘅，即係户外用嘅時候，如果太熱咧，咁你就可以試下貼下嗰啲身體用嗰啲去貼。同埋我想講咧，啲人咧如果貼身嘅話咧，通常如果譬如行山或者户外咧，就唔會淨係貼一塊咯，即係可能貼六塊、八塊、十塊咁。 點啊？機械人咁行出嚟， 貼翻八嚿腹肌落去先 试下啦，试下啦， 你可以试下。 系啦，好啦，再嚟转头见啦吓，唔该晒 ，Bobby， 拜拜。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百科。 好咁啊！二十九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你会唔会又贴好多块退热贴喺个身上边，降一降温咧吓？今日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咁啊望上天啦，都见到即系都开始日出，而家早嘛，系咪？啊，见到哇，都几多除咗阳光之后，仲见到几多星星喺个天空嗰度，闪啊闪啊闪啊咁样，好多人都知道噶啦。啊，点解星星会闪呢咁样？由于太空人在太空的旅程里面其实并没有见过就是星星闪下闪下的，所以这个现象呢就是大气所引致的。但是星星闪下闪下呢，由于空气的扰动的讲法其实并非完全正确，部分正确啦，单单只是空气去到扰动到我们的视觉，令到我们看到好像闪下闪下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风。但是风并不能够令到星星望起上来闪下闪下的，是因为光的速度很快，每小时超过10亿公里。星光受到扭曲的来自空气的温度变化，空气温度的变化很大，差不多都是老生常谈来的。一般来讲，每升高1公里气温就会下降摄氏 6.5 度。因此在山上就会感觉得到较为清凉。同样在炎热的日子里面，我们可能都会留意到晒热了的马路上升的时间会有一些叫做热浪，其实这些叫做热流，令到远处望起上来的东西有机会呈现一个波浪的形状。原来温度都可以令到星星望起上来的时间就有一种闪下闪下的动态在这里。咁但係點解大嘅星體例如係太陽或者月光又唔會呢咁樣？太陽同埋月光發出嘅光線好多都能夠抵達到地球嘅，即使部分光線咁被散射走啦，咁我哋仍然能夠接收到其他嘅光線，所以太陽同埋月光嘅影像睇起上嚟咧就會好穩定啦。行星其实咧，并唔似得远处嘅星体一样，可以咧就当作光点咁样去到睇嘅。普通嘅双筒望远镜其实都唔使下用天文望远镜噶，就足以咧就睇到佢哋并非想象之中咁细。所以咧，佢哋亦都会好似咧就太阳或者月光咁样，咁啊唔会闪嘅。至于热流咯，头先讲过咧，即系马路嗰啲叫热浪咁样，其实正确嘅名叫热流。热流咧系不稳定嘅空气，咁啊因为受热而形成嘅。佢哋出现系受到太阳照射喺地面或者面向太阳嘅山脊或者悬崖，甚至乎系垂直上升。好多时禽鸟，例如系鹰，佢哋善于利用热流上升嘅动力，令到佢哋咧悭翻啲力气，升上嘅天空，咁啊嗰度滑翔。飞行嘅运动员就好似譬如系滑翔伞，都系用同一个嘅原理噶。所以热流原来影响嘅事情会系有好多噶。 乌黑赤膊环流，身体四肢屈曲。石跟我发光，多么恐怖，怪异无畏无。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越变越狂，一刻惊见怪物种。睁开侧步，变态掉落发大，悠然向我微笑。似乎当我是养了，偏偏我却望着这只怪物，灵魂鸣叫再鸣叫，这是我没意料。蓝色我吧，要摸身体走，破解我成密码。 间嚟到6:50吓，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系继续生效噶。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俾一个笑容自己。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四朝早的 KOL 系列梗系要讲下潮流时装打扮，找阿海出嚟先。早晨啊，海。 早晨 ，Papi。 嗱，海洋，我知道你咧配衬方面咧就非常之拿手嘅，所以真系想请教你。嗱，你知啦，女仔都有唔同嘅身形同埋唔同嘅比例噶嘛。如果咧真系上身可能比较圆碌碌啲，下身咧就反而可能瘦啲嘅话咧，我其实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佢嘅身形可以修饰得好啲嘅啦？吓。 是啦，因为真的每个人其实的身形都是不同，我们之前就提过啦，怎样将个人拉高一点啦、我们就是三七比例一些、就是、视觉上面的一些的穿搭的方法这样啦。但是你说本身我拉高了，但是如果我本身个人都是很大只啊，所以即比较厚肉地一点啊，那我只是拉高完会不会越来越大只呢，搞到这样，那上身那里其实怎样搞呢，这样、靠着衫啦，我们穿搭上面呢究竟有些什么我们自己可以调节得到呢，这样。好啦，讲翻啦，如果你讲咧，即比较圆碌碌少少嘅身形咧，真系事实上香港好多女士咧都系呢一种嘅身形嘅，望落去其实真系几唔公平嘅，望落去咧佢哋可能个下身都好瘦嘅、硬是咧就系、个膊头比较横啦，横得嚟仲要厚肉啊咁样，咁点搞咧咁样？我觉得真系几唔公平，因为佢哋。其实穿衫可以都挺好看的这样啦。咁如果呢啲骨架比较大啦，望落去呢觉得比较大只啲感觉，我哋第一样呢可以留意嘅呢就係、件衫呢其实嗰个车膊嗰个位嗰个车线究竟嗰个车位喺边度啦。通常一般呢如果系啲比较大只嘅女仔呢，我哋就会建议佢呢揀啲入膊少少嘅衫。或者係啱啱 fit 你嘅膊头位。我讲少少，譬如咧，一般女装咧，其实嗰个车膊位咧，大概咧就13寸左右，即系我哋打横平度啦，一件衫拉开，大概系13寸左右。我哋一般女仔咧，大概个膊头都系呢一种 around 呢一啲嘅寸数，可能你个膊头比较窄，我自己本身系膊位比较窄嘅，我就可能系即系12、12.5寸呢啲膊位嚟嘅啫。有啲女仔咧就可能去到14寸啊，都唔止噶咁样。系啦，所以就你唔好睇少嗰1.5寸啊，再加埋如果你系即系厚肉啊，定系比较薄身咧，其实成件事出嚟都可以几唔同。如果系本身咧个膊即系比较横或者真系厚肉啲咧，就建议真系要拣个肩线嗰个车线位咧系啱啱 fit 到你个膊位嘅。甚至乎如果你话真係我都想试下呢，我哋之前讲呢今季啊一路延续落去呢，或者上季一路延续落嚟呢，都係好兴一啲呢公主袖啊，所谓啲灯笼袖啊，泡泡袖啊，即袖位好多 ruffles 嘅衫。你觉得可望而不可惜喎，我望到我好想着，但係你真係一定唔得呢，其实我觉得唔係一定唔得，你都係要留意嗰个膊头嗰个车线位。如果呢啲膊位呢佢本身係车入少少嘅，譬如可能佢嗰个膊呢你打横度嗰个车线呢係大概12寸、12.5寸嘅话，然后先你抛只袖出嚟呢，其实 even 你係膊横或者大只少少，其实都可以一试嘅。系啦，就唔使完全一定觉得啊呢啲款我一定着唔到。咁但系当然你话我都系好唔放心着呢啲款式嘅话咧，咁一般你拣一啲即系车线位系啱啱 fit 你个膊嘅。其实望上去无论你系正面望又好啦，侧面都系紧要噶嘛。我哋有阵时照镜，我都自己都照埋个侧面或者后边啦，系咪？侧面望上去咧，其实我哋都会减少咗嗰种咧虎背熊腰嗰种感觉噶。 呢个好紧要啊！其实比例上 要、 有翻个线条已经争好远啦。 啱啊！嗰、个膊位其实件衫咧 fit 唔 fit 身咧，你一着上去，其实咧第一眼咧已经系整个感觉可以好唔同噶啦。系啊，咁另外第二个选择啦，我哋除咗要留意嗰个车线，即系膊头嗰个车线位之外啦，另外一个选择咧就是、我哋拣一啲咧就是、干净利落嘅设计啦。 系，点样为之干净利落咧？ 系啦，即系唔好太多点缀啊。头先所讲咧，譬如就系话嗰啲 ruffles 啦，今季好兴噶，留意嗰啲 ruffles 究竟佢摆喺边咯。如果你话，佢正正就係擺喺你胸前車兩行 ruffles 嘅，今季都好多㗎，事實上真係、或者喺啲領位咧車好多啲 ruffles 啊，呢啲咁樣，我覺得都真係要留意咧，呢啲款咧未必係啲真係 上身比較大隻或者厚肉啲女士嘅選擇嚟嘅。 嗯， 因為望上你太多越多嘢嘅話咧，一來就會吸睛啊，即係我哋就會吸住人嘅視線咧，就會留意咗你嘅上身。 嗯哼， 二來咧就係你嗰個累贅嘅感覺咧，會加咗你嘅上身嗰度喎。望上咧就會覺得會更加大隻啦。 嗯， 但係雖然咁講啦，頭先即係我哋話，如果你嗰個肩線車入少少，或者隻布聚身啲，我哋都可以嘗試呢啲款式。 嗯、 但係如果你真係要试呢啲款咧，我就真系建议咧试上身睇一睇先。 嗯嗯， 因为唔同嘅物料啦，唔同嘅 cutting 啦，着上身真系个效果都可以唔同咯。如果你纯粹我睇相就想去买一件衫，咁我觉得就呢啲可能你摆埋一边先，拣一啲干净利落啲嘅款式为主啦、 嗯。有时都真系嘅，身形咧即系可能比较横啲啊，甚至乎咧可能个身比较厚啲，因为女士都有个烦恼嘅地方咧、嗯，就系、是、有啲女士可能上身特别丰满嘅时候啦，咁 但系 个 脚又瘦 嘅 喎、哦。 系啦，海话斋啦，可能如果嗰个 detail 位咧喺晒个上身集中嘅话咧，咁就显得个比例更加古怪啦、嗯，即系变咗上身好似好累赘好多嘢，但系下身咧可能你着极都系一条裤或者一条裙咁。 系啊，有阵时你下身越着得修长咧，越凸显到你嗰个上身咧，好似越嚟越大只咁。同埋有一件事咧，好多人我哋叫欲盖弥彰啊，或者有阵时就大家成日误以为啊，我颈，尤其是如果你颈又比较短啦，跟住嗰个除咗厚之外咧，我哋都要留意嗰个膊头，我哋叫做肩，即系嗰个叫做斜方嗰个肩，嗰个肌肉啊。 嗯， 嗰嚿肉啊，膊头嗰个位咧，咁究竟厚唔厚咯？有啲人咧就会真系冇办法，呢啲系真系天生噶嘛。可能颈又比较短之余咧，另外就系嗰个膊头咧，我哋梗系打横一字膊，梗系最靓啦，系咪啊？但系如果你话诶、欸，我个膊都唔系斜嘅，不过无奈就真系嗰个膊头嗰嚿肉咧比较劲啊。 嗯， 好多人咧就成日觉得如果咁样，我系咪着啲大领嘅衫就会解决到个问题咧？诶、欸，视觉上我咪可以即系露翻多啲颈咯，望出嚟咧诶大。圆领咁，我咪望出嚟咪会冇事咯咁样。其实咧呢、這个着法咧，有啲真系叫做弄巧反拙噶， 系 会真系越嚟越凸显你嗰个颈啦，同埋你嗰个膊头嗰啲肉咧，系会更加明显嘅。咁、 嗯、 但系你话诶、哎，大佬夏天咁唔通我夜都真系拣啲上颈嘅衫，条颈咪会越嚟越短咯、 啊， 我啲颈短咯、嗯，大佬又热喎，咁点咧？唔紧要，我哋咧可以拣咧就系 V 领嘅款式啦。 哦。 系、嗯、啊，所以咧真系嘅，其实几多客咧都会嚟，即系会问咯，诶、哎，你哋有冇啲 V 领款啊？咁样，咁我哋一听就知道，哦，其实佢应该想做件咩事咧，就系、是、可能就系拉长咗咧视觉上面颈嗰个位啊。 系。 唔单止颈啊，其实咧你个面型咧望上咧，其实都会系比较即系显得会收长啲啊，面会尖啲啊，咁样噶。 有时真系嘅、嗯，即系着咗呢一样嘢，就可能影起另外一度都会有啲唔同噶，唔系净系着嗰一 part 噶。 冇錯啊，所以揀衫嘅時候咧，都係嗰句啦，即係唔好望到人哋著落去好似好靚，真係擺落自己嗰度得唔得咧？咁、 嗯、 我成日都係話咧，買衫如果有得試上身，試上身咯。即係我覺得好多店鋪其實都係歡迎即係大家去試衫嘅，譬如我自己都覺得，試咗先買啦，去鋪頭試衫。唔使錢嘅，咁我都希望大家即係做零售嘅，都體諒大家。如果你有顧客係入嚟試衫嘅時候，唔好抗拒俾別人試衫咯。 嗯，好啦， 係咪啊？ 今朝早同阿海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好啊，下次再傾。 好，拜拜， 拜拜。 唔该晒海咁啊，唔该埋芭比添啦。出边29度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紧嘅。咁啊，好快脆会去到早上嘅7点钟。咁啊，转头会分头广播噶啦。晨光第一线咁啊，将会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咁啊，先听听新闻简报，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草案建议赋予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权力，就简易程序罪行同埋相关罪行作刑事调查同埋检控，又建议赋权专员申请搜令搜查处所同埋电子器材，紧急情况下专员可以喺冇搜令下接达电子器材。当专员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人已经犯某啲罪行，可以喺冇搜令下截停搜查同埋拘捕有关嘅人。修例亦都给予专员权力强制移除起底内容。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地区亦有骤雨。本港方面，今早港岛同埋西贡部分地区录得数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同埋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我是彭永仪。 喺度，我哋祝香港电台第二台40周年生日快乐之余，亦都祝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所有 DJ 同你继续倾。 喂，马生，会唔会黑 sell 咗啲啊？ 少少，咁就同你继续主持。 好好多、 啊，耶、yeah ！ 生日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哦、老板好热、哦，厨房有咁多煮食炉具，加上高湿度，会增加我哋员工中暑嘅风险噶。 私分仔期间限定啫，过咗夏天好好多噶啦。 唔系、哦，莫老板，好似应该安装妥善嘅抽风系统、哦。 啊，莫老板，想知道厨房高温有啲咩风险？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啦，嘉宾有佢。 厨房温度已上升，做足准备你之声，我系石永利 Suki S。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过世间。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咁啊，先睇睇咧，就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咁啊，喺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咁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咁啊，另外咧就系再睇睇。另外一个咧就系嚟自今日都系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清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咁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7:08，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咧喺度同大家一齐睇睇啊交通天文台嘅 Didi， 听一听有冇啲交通消息先。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今朝早咧所有嘅路面都正常噶、 哎， 隧道啊同埋一个路面，因为开始咧放暑假啦，我都讲咗今日，所以路面咧就系、是、如果冇特别嘢嘅话咧都比较平静嘅。咁、 嗯、 但系都有个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西贡街有中九龙嘅干线工程。介乎渡船街至到广东道嘅一段西贡街咧，就改做双线双程行车啦。咁长过7米嘅车就不能够由渡船街左转入西贡街嘅。咁啊，揸长过7米车朋友留意啦，就不能够由渡船街左转入去西贡街嘅。咁交通就系咁多啦，小白。 哦，西贡街， 嗯， 但系油麻地嘅， 系冇错，系啦。 等我 研究一下到底點解油麻地會有條街叫西貢街？ 好得意 嘅啲街又唔喺西貢先得先。 我哋銅鑼灣山道啊，都唔喺銅鑼灣啦，喺沙田。 係啦。在大圍那裡嘛， 是啊，大圍沙田那裡，所以很有趣的。 我有時候都會想的，譬如港島那個銅鑼灣，我們會叫銅鑼灣啦，會不會大圍那邊那個叫銅鑼灣那樣那些呢？ 他好彩有個叫銅鑼灣山道， 是啦，但他那裡都因為都有個路牌，即駕駛人士都會見到在那裡有個路牌都是寫著銅鑼灣，不過呢港島那個就叫 Causeway Bay 的嘛，是英文，但如果你大圍那個就叫銅鑼灣，好像是叫銅鑼灣。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報交通都盡量講那個區是在哪裡，如果我就這樣說西貢街，人家真的以為在西貢，所以我們講油麻地， 是 啦，清晰很多了， 睿智。 多謝啊！ 呢啲真係睿智， 梗唔係啦。小白，我想問咧，你會唔會帶啊？琴日咪講開，琴日書展開幕嘅、 啊啊啊， 你會唔會帶啊仔仔去呢個書展啊？ 有機會都想帶佢去啊，因為嚟緊都小一啦，咁、我都想佢即係培養一個良好嘅閱讀習慣。 冇錯， 緊要呢、這個 係啦。咁啊，小一啦，你講得啱啦。我都係從小學開始咧，小一至小六咧，六年咧，我都有帶仔去書展嘅。咁樣咧，但係睇到好多好好笑嘅嘢，諗翻起都覺得好笑啊。 例如咧， 我見到好多媽咪會拖夾啦，拖夾買好多補充練習啦。咁、其實我自己都係嘅，但我就冇咁誇張，我都係買幾本啫，就冇成夾咁誇張。 夾真係好犀利啊！ 真係好誇張啊！你喺度 點做？你即係睇到個夾全部功課，你都戥個小朋友慘。 係啊，跟住我去到現場咧，見到好多搞笑嘅嘢。見到啲媽媽咧就執啲補充啦，跟住啲仔咧就喺度嘈噶啦，啲仔同女喺度，我唔要依本啊，我唔做，我唔做，咁樣現場咧就好多拗交嘅氣氛，好好笑啊！但我又咁樣覺得，即係係應該，但係太多咧我就覺得過分啦。 係啦，啱， 真係係咁做咧，其實唔得，小朋友都要玩噶嘛，唔係淨係讀死書嘅人， 係 啊，係咪個智慧好緊要？你讀得書多，咩叫做高分低能啊？呢樣嘢真係搞唔掂。 要放鬆噶嘛？ 係啊，你真係又要玩下，又要做下，咁樣人先平衡。行到啊嘛， 系啊！如果带个 gift 嘅，除咗即系买补充练习之外，买啲佢中意嘅书， 系啦、啊。但系呢度有开心嘅咧，都要分享一下嘅。咁啲小朋友去到咧，就会睇到自己中意啲图书咧，就会好开心。妈咪都会陪佢拣嘅。 系 咁，但系角力咧，通常都系补充练习。咁啊，好好笑啊！睇到啲小朋友拉拉扯扯咁样。 小朋友嗰啲图书都会角力嘅，不过系到阿妈呢本唔要，呢本唔要， 系啦、啊，都系喺度拗数 咯。调翻转 咯，系啊，好多系坐好乖嘅，有啲系坐喺度坐好多钟头，由朝到晚都坐喺度啊，坐喺角落度睇。睇書啊？點解我會知咧？因為以前我啲朋友喺書展度做嘛，所以咪知咯。好、多好笑嘅嘢分享。 哦，有機會再分享一下喎。 係啊，咁你都帶仔去啦，分享一下呢一個喜悦啦。 好啊，好啊， 睇多啲書 係 好嘅。 啱啊，佢而家夜晚都會主動同我哋講咧，即係同父母講就係話啊，可唔可以瞓覺之前同我睇本書啊？ 哇！你真係教得個仔好好、啊。 唔好咁講，但係都係希望佢培養閱讀嘅興趣。佢有時間即係會自己攞時間出嚟閱讀咧，其實受惠嘅都係爸爸媽媽啫。 其實每晚唔做止閱讀嘅，我都講咗好多次啦。其實最緊要就係傾心事，由細到大，即係好似我仔廿幾歲，有都會傾心事就咁解。 正，你又搞得好啦。 我唔係搞得好嘅，我都係聽得多收音機啊，我聽得多神光啊，分享 呢 個親子啊。 最啱啊！好啦，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阿 O 出邊如何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星期四嘅早上啊，早晨早晨， 系又咪酷热天气警告、啊？ 系啊，咁开始适应到嗰种热啦，因为今日都系万里无云啊，晴天咁啊，天空上边咧云都亦都唔系好多啊吓，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啊相当高啦，咁啊你该睇嘅嘢都睇得到嘅，咁啊冇嘢唔啱睇啊，全部都系咧风光明媚啊美景啊吓，咁啊希望。星期四咧，俾啲正能量自己啦，咁啊，翻埋今日工啊，听日工啊，咁啊，准备可以去玩啦、啊，咁啊，如果你话喂唔玩，好似头先你咁样讲去书展咧、其实都 OK 嘅，咁啊，朝头早都有一个书展、啊，咁啊，琴日都讲过一次啦，就系、是、可以书展下啲筋骨咁样，咁啊，唔一定朝头早都要睇下书嘅，咁啊，喐动下啦，咁啊，令到自己咧都。醒神一啲啊，咁样咁啊，今日都见到广播道咧有啲歌仔啊，准备慢慢咁样跑上嚟啦。喂、其实咧喺广播道，即系譬如一号嗰啲位咧，一路跑上嚟啊，跑到我哋上集咧，其实都几系嘅。 几辛苦，因为上车啊嘛。 嗰一百米咧，唔讲得少。我旧时细个成日都咁样跑，因为赶时间。 所以我你又赶时间啦， 翻唔到工。不过嗰阵时唔使跑到三十号咁高嘅，嗰阵时跑得矮少少嘅，跟住就冲入去玻璃门嗰度揿啲上去咯。咁但系港台又好啊，唔使搭 lift， 因为我哋呢个 building 入边又冇 lift 噶，我知道嘅，除咗一架货 lift 之外， 系啊，得架货 lift 嘅咋。咁但系如果你跑上去嘅话咧，我成日谂住啲人嚟咁辛苦跑练斜路，系咪真系？因为马拉松有啲位咧上桥位啊。即系昂船洲大桥嗰条斜路，大家可能练嗰个位啊。 嗯，可能是咁样，不过哇，好辛苦噶，即系爆上去，同埋咧，即系跑斜路咧，你都要学习一啲特别嘅技巧啦。如果唔系咧，好伤膝头哥噶。咁如果伤咗膝头哥咧，你好多运动啊，譬如行山啊、跑山啊，或者即系游水啊，都比较麻烦少少啦。咁啊，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只脚咧，咁啊就令到自己耐跑一啲咯。咁有啲老跑手都讲啊，话就系后生嘅时候咧。三十零四十岁啦，咁可能再后生啲嘅，根本就唔理咯。即系第一热身又做得唔够，第二咧就系、是跑完之后又冇做翻啲舒缓嘅，跟住咧就用嗰啲力度啊，以至跑姿咧就完全上车嘅时候咧系错晒嘅，咁所以就令到自己未必可以跑到老咯。意思系跑到可能五十零岁、六十岁，喂，咁你真系个关节好有问题嘅，咁。啲軟骨咧根本就已經冇曬啦，你唔好話連跑啊行都痛咧，咁就比較麻煩少少咯。 係 啊， 身體自己嘅錫住啦 嚇。係啊，人都係講保養嘅。OK， 咁啊詳細天氣咧交翻俾小白啦，唔該。 好，唔該啊。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咧，咁啊大致天晴，咁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噶。日間係酷熱，最高氣温大概34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南風。展望啊，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嘅驟雨。咁啊隨後兩三日天氣咧唔穩定，亦都有骤雨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空气好，咁啊天气更加好啊，酷热天气警告都喺度啊。咁啊，头先阿 O 都讲万里无云啊嘛，系咪？咁啊，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咁啊喺户外工作，记住饮多啲水啦吓。 晨光大学。 其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又有 Jerry 喺度啊！早晨 ，Jerry。 早晨，早晨 ，Barbie。 Jerry 嗱，其实我好想知道一样嘢，就系当一个经理人咧决定要同一个艺人开始一个合作关系嘅时候咧，其实第一件事，你系咪已经咧好似有透视眼咁样，知道晒呢个人有啲咩才华，可以点样帮佢发展，同埋谂住将来点样将佢推上事业嘅巅峰嘅咧？ 哇，系就好啦。喂，你咁样讲其实真係有少少唔现实㗎，呢啲真係即係复仇者联盟嘅嘢嚟㗎大佬。即係可能我自己水皮啦，边有睇得咁准啦、啊。即係我就算睇到你长头发啦，我都远一远我都唔肯定嗰个究竟你係真发定薄发啦，素颜定係化咗妆，有时你啲技巧好啲都唔知。咁我唔係话啲人掩饰。是我做了很多年啦的经验呢，大部分我睇到嘅嘢都中嘅。嗱，我有合作過嘅人，唔係淨係藝人啊，其他業界人都係有啲我真係可能認識咗一段好長時間，機緣到啦，咁我哋先至合作嘅。咁我睇住佢一路成長，睇住佢一路發展，睇住佢開始覺得有需，自己覺得有需要揾個經理人公司或者管理公司啦。咁嗰啲咧會清晰好多嘅。但是清晰好多之中都一定会有啲嘢睇唔到，因为我成日都讲你嗰个都唔系我身边嗰、那个、我唔系24小时同你一齐㗎嘛，係咪？咁呢啲就已经系叫做经常即系睇住你成长嗰啲我会知多啲囉。咁你话其他嗰啲或者你系艺人嗰啲，除非我又系嗰、那个又系睇住你成长啫，跟住我又睇住你签一间公司，你喺度做嗰8年，跟住你转公司啊嚟搵我傾。咁都叫做睇得多啲嘅，咁但係好多 case 唔係㗎，即係因为你有返咁上下嘅时候，其实 on paper 摆出嚟我知道，哦，原来你懂得唱歌跳舞弹琴讲嘢嘅，咁我淨係拿住呢四个 talent， 我就会諗去审视下个市场，或者审视下你呢个套装啊套餐啊有冇市场呢？有嘅，咁而你又有兴趣搵我嘅，咁可以咁样去合作囉。但係你话系咪真係透视晒睇穿晒一埋牙唔使30分钟我已经可以刻画咗你未来3年嘅计划出嚟呢，其实我未至于咁神囉。 嗱，我諗如果喺一个艺人嘅角度呢，要去搵一个经理人去管理自己嘅业务啦，多多少少都包含咗即係其实想搵一个人去管理，帮你搭通晒啲天地线啊，搵一啲适合自己嘅工作啊，或者係工作类型啦。咁经理人调返转，我相信如果调转係咁样去睇一个艺人嘅时候呢，必定对佢有啲期望嘅。 我讲出嚟你唔好话我即系敷衍你，唔系 hea 你个呢、這个说话。 系点咧？ 我主要是要求你对方勤力咯。 哇，好空泛啊！ 我记得你话我 hea。 唔系嗱，如果你真系谂住勤力嘅话，咁如果你做得一样嘢，你又有雄心壮志去发展，或者想达到你嘅理想，咁必定系要勤力噶啦。 啊，真系唔该晒你啦！你完全讲中咗我成日都想同人哋分享嘅一个说话。 嗯， 冇错。嗱，呢个世界咧，大部分人都好勤力嘅，不过只系有啲人佢哋嘅勤力。是他们以为自己勤力。 嗯。 因为为什么呢我会形容这样东西其实成日都说你不要跟人家比较啦。 嗯、 是你做好自己先啦你不用跟人家比较因为跟人家比较你会很伤到你自己的情绪其实。所以我不鼓励去跟人家比较即是你唱歌你就唱你的歌咯你不用理哪个唱得好听过你。 嗯嗯、 但是为什么我一讲话勤力的时候我会去比较呢、 嗯、 其实我不是想你勤力过哪个哪个。是我想你知道其实究竟我会审视到你，咁你知唔知道乜嘢叫勤力咯？ 嗯， 呢句嘢都兴咗十年八载噶啦。呢个世界最恐怖嘅事情系乜嘢 啊？系乜嘢咧？ 呢个世界最恐怖嘅事情就系叻过你嘅人比你更加勤力。 嗯， 呢句嘢我十年十几年前听到，我当其时听到呢句说话，对我影响好深嘅。 嗯， 我研究过呢句说话好耐，跟住我去，因为我哋知道我之前做节目都访问过好多唔同嘅人啦。喺、 嗯、 过去呢五六年，我访问咗几百个人，再加埋我以前做过杂志，亦都访问过好多人。 嗯， 我发觉咗原来，even 我自己啊，对于勤力呢两个字嗰个指标咧。差唔多系隔日就提升，隔日就提升。 嗯， 原来勤力唔系好似我以前想象咁样嘅。我嘅经历系咪代表你嘅经历咧？唔、 嗯、 代表咯。你可能你一贯以为你，我而家咁样，我已经好勤力噶咯 ，Jerry。我日日都做紧呢样嘢，日日都做紧嗰样嘢。呢样嘢会形成咗有啲摩擦啦。 嗯， 因为其实我会不停咁同你讲紧，其实咧，勤力咧有好多方法嘅，有方法啦。啊，同埋大家嘅嗰、那個目標唔同啊，人人每一日都係有24小時。 嗯， 啊，你個24小時有啲人就會喂，我已經做咗嗰樣嘢八個鐘頭個咯噃，咁係咪代表好勤力咧？我唔會話你懶咯、 嗯， 我只能夠話俾你聽，你唔懶咯。但係勤力其實唔係淨係講緊付出時間， 嗯， 啊要付出心機， 係 啊要付出專注，同埋要。放弃其他嘢， 嗯， 即系你唔能够，我认为啦吓，你勤力八个钟头做一样嘢 ，and then 勤力多四个钟头做另外一样嘢 ，and then 勤力多两个钟头做第三样嘢，你将你嗰廿四小时咧分散晒嘅时候咧，我未必觉得嗰样嘢系会对于你嗰种所谓勤力系最有效益咯， 嗯、 即系等于啫嘛，你去如果你去读一个医科，想做一个医生， 嗯、 你觉得你会唔会？我得啦，我一日廿四小时啊嘛，我瞓两个钟得噶啦。我有廿二个钟嘅，我读十一个钟头医科，读十一个钟头律师。呢、 嗯 這个世界有冇啲咁嘅神人嘅咧？有， 嗯， 极少。 咁、嗯、 我唔能够当你系一个神人去处理你噶嘛？咁变咗我就会同你讲，你唔可以心散。 嗯， 啊，你要好专注。与其你系咁样嘅话，我要你不如你做八个钟，你唔够咯。 嗯， 你做个十二个钟，但系其他嘅时间咧，你就真系要。放松之余都系谂紧嗰样嘢，其实勤力咧就系当然绝对系时间嘅付出啦，同埋其实你嗰个心散啊，你嗰个专注力咧，亦都系勤力嘅一部分。其实勤力呢两个字，点解我话我唔系敷衍你咧？好深噶呢两个字，唔系话咁容易。我有做啊，我日日都做功课噶啦，我日日都睇书噶啦。呢个唔系勤力嘅全部咯。咁、变咗我对于其实我对于我工作嘅人，我会同佢哋讲即系勤力呢一样嘢。大部分我见到嘅系唔懒咯， 嗯， 但系真真正正勤力嘅人系其实不简单， 嗯，都系嘅，同埋好多人都会真系学你话斋咧，好字面上咁样理解，啊，我付出咗八个钟，所以我就比起隔篱嗰个付出咗七个钟嘅勤力啦，其实又未必系嘅，即系学你话斋嗰个投入程度啊，个专注度啊，同埋嗱，譬如我用个 Jerry 嚟做例子啦，我觉得 Jerry 勤力嘅地方，我到而家都仲系记住嘅咧，佢就话帮我听，佢无时无刻就算行紧呢条街度咧，都谂紧呢啲嘢到底同佢工作可唔可以有合拼嘅可能。性啊，可唔可以有投放到落去自己啲艺人身上嘅可能性？咁呢一个亦都系令我觉得系勤力嘅一个要素嚟嘅咯。 真系好唔好意思，你 系啊，我系勤力嘅。 竟然间走到嚟呢个地步，你要用我做一个例子，其实我觉得对唔住啲听众咯。 咁唔系嘅，我觉得你呢一个真系好活生生嘅实例嚟嘅，即系你真系将自己所有生活嘅时间同埋你明明系可以放空噶嘛，我行街咪行街咯，我留意咁多嘢做乜鬼啫？咁但系你都会将佢摆埋我工作嗰度。 讲真，呢个习惯性嚟嘅，有少少嘅习惯性。咁我问心讲。 講每一個人嗰、那個思想構造亦都唔同，係咪咁樣對每一個人都好？未必嘅。咁可能我諗嘢慢，我要花多啲時間諗咧。咁唔知啦嚇。咁、啊、但係反而頭先之前你 make 咗一個 point 咧，我反而係想講嘅、 嗯。 其實我英文我都有同我啲合作嘅人講噶、 嗯 英文啊呢句係don't get sensitive，、 嗯 啊、get better。人哋講嗰啲嘢俾你聽嘅時候，你唔好覺得唔好覺得，哇！你話我嘅，嚇、 嗯 啊、你話我唔夠勤力，嚇、啊、你話我唔夠乜嘢，你話我唔夠乜嘢，唔好起降。 嗯， 佢真係去接受，去聽下點解呢個對方會咁樣話我咧？同埋唔好去頭先你講嗰個例子就話、是，我舉例我自己做咗八個鐘，隔離嗰個做咗六個鐘，我勤力過佢。嗱、 嗯， 當你有咁嘅心態嘅時候，其實你已經唔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咯。 嗯， 因為嗰、那個呢、這個世界其實要脫穎而出係好困難，任何行業都係好困難嘅。 係 啊，你咁樣去諗嗰樣嘢，我已經做得多過阿邊個啦，或者我已經做得好過阿邊個啦，咁我只會同你講一句咯，乜你原來你個目標就係想超越你隔離嗰個嘅啫。 嗯， 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就已經係第一個你唔夠勤力嘅展示。 嗯， 第二其實。我諗你嗰個將來，如果你保持住呢一個咁樣嘅心態咧、 嗯， 你唔會走得好遠咯。 嗯嗯嗯，有同感嘅。 咦？可能下一集要訪問你喎。 咁又唔得，我又未夠咁多故事可以分享。不過我自己感覺上真係見過呢啲例子嘅，即係可能真係用一啲好你覺得唔應該係指標嘅嘢去衡量咩叫做勤力咯。 講到尾啦，成日就話人生係一場競賽， 嗯、 其實嗰句嘢嘅喺我嚟講個真理係，係咪真係我贏咗你，我就一定係會最有成就咧？ 梗唔係啦， 係點解我要贏你？其實好老土啊！呢句嘢好似啲廣告咁樣，要贏人先要贏自己。 嗯、 其實你點樣嗰樣嘢其實點樣出嚟嘅啫？其實我點樣可以贏到你啫？我就係要超越咗我自己，我咪有機會贏到你咯。 嗯、 啊，嗰、那個係一個心態嚟嘅，其實啊，不論你參加乜嘢嘅比賽，不論你去喺個人生嘅比賽又好，喺條賽道上面又好，最重要嗰樣嘢係你點樣去超越你隔離嗰個，要梗係噶啦。咁、 嗯、 但係嗰、那個唔係一個最終結果嚟嘅，因為你條人生嗰個道路嗰條跑道好長啊。你系要不停咁样去超越自己，就而唔系话，我已经勤力过隔篱嗰个啦，我已经相当勤力噶啦，即系要去思考究竟，其实最终翻转头就系话，你用一啲你透过一啲咩嘅方式，可以令到你不停咁样将你做紧嗰样嘢，听日比今日做得更好，今日已经系做得好过琴日。嗱、 嗯， 呢样嘢系不断咁样去进取，其实呢个先至系真真正正勤力嘅思想，而唔系话我已经今日付出咗啦，就系、是、一个勤力咯。你系要听日都要确保听日你好过今日嘅自己，咁、 嗯、 其实嗰个先至系勤力嘅指标同埋目的咯。 冇错，所以无论任何行业都好，都系嗰句说话，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好啦，唔该晒 Jerry。 Thank you。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啦，7:27嘅时间， 头先系睇下天气啦。睇天气要喺边度睇咧？官方嚟讲就要睇天文台。天文台个 Facebook 咧，琴日有一个照片咧，都几惊人。 系 啊，就系、是、咧喺赤立角机场嘅三跑嘅地盘咧，出现咗呢个尘龙卷啊。系啊，直情好似咧， 拍戏 嗰 个 龙卷风咁啊！喺天文台嘅 Facebook 嗰度，大家会睇得到啦。咁啊，都有一啲相关嘅人员都话啊，其实呢个都系夏季常见嘅自然现象嚟噶。咁、嗯、样，你唔好以为佢好难先见到啊，成日都有噶咁样。 系啦， 咁我喺度， 佢呢个大规模啲啫。 系啦，即系又唔系至于成日都有、啊。 我哋平时有阵时喺街嗰度见到啲小型龙卷风喺地下嗰啲有啲卷埋一嚿咁样，其实嗰啲都系小型嚟嘅。 系啦，咁天文台嘅发言人话。喂，其實呢個咧就同龍捲風咧唔同嘅，咁啊彼此形成嘅時候嘅天氣狀況咧都截然不同。咁、 嗯、 如果你話喂想知道更加多咧，咁你自己上翻天文台嘅網站就會了解得到啦。咁啊好彩咧，旁邊就冇一啲雜物啊或者車輛啦，如果唔係都有機會卷起佢噶噃， 危險啊！塵龍捲啊，呢、這個大家可以上翻天文台網站睇一睇啦。 今日係7月15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六，适宜纳彩、定盟、嫁娶、迁徙、 入宅、出行、祭祀、祈福、开光、解除、入学、上梁、拆卸、造屋、起基、栽种、会亲友。 好啊好啊，样样都啱做， 咁就开开心心去做。今日忌开市、开仓、安葬、破土， 留意一下先， 唔使担心嘅。今日都系热狗日， 今日试下食只热狗先。 一日之计在于晨，旺第一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事处海港巡逻组办公室外有一座石狮子像，怀疑被人淋泼黑色油漆。事发在昨晚十点几，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暂时未有人被捕。巴基斯坦北部一架载有中国工程人员的巴士在行驶期间爆炸，造成13人死亡，包括9名中方人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塔吉克首都道上别和巴基斯坦外长傅雷希会面，王毅对事件感到震惊，希望巴方迅速查明原因，全力救治伤者，及时做好善后，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如果是恐怖袭击，要立即缉拿凶手，严惩肇事者，从中吸取教训。傅雷希向中方表示诚挚慰问，指目前未发现有恐袭背景，巴方将全力救治伤者，彻查真相，第一时间同中方分享调查进展，将全力确保中方人员安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塔吉克首都道上别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面，王毅表示中印边境地区形势总体趋缓，同时中印关系仍然在低谷徘徊，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双方应该将边界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透过扩大双边合作为谈判解决分歧创造有利条件，要巩固已取得的脱离接触成果，严格依照双方协议和共识，不在敏感争议区采取单方面行动，避免因为误解误判导致局势反复。苏杰生说，印中在很多领域都应该加强合作，愿意与中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走出低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交通系正常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新墟。咁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嗰段咧，亦都系慢车，车龙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体艺中学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希望同一时间有小贝心的翻唱，亦都有许靖云的经典。 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只会为你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学爱那谁，渐渐活在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会更唏嘘。怀念没凭据，空手而来，任时代曲淡去，愿继续苦中作乐趣。 每年咁多新人咁多歌， Angela 话的确好多作品都会被遗忘嘅。呢首填上68首歌名嘅歌曲，既系向经典致敬，亦都系勉励自己做好音乐，期望喺不久嘅将来拥有属于自己嘅经典。 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一世伴你尽瘁。 作曲 J 方，填词张楚乔，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上榜四个星期，今个礼拜连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许靖允《情歌》之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周游列车》主持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四》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格鲁吉亚到克罗地亚，再去埃塞俄比亚，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DSE 考生放榜啦！ 辛苦咗咁耐，终于嚟到呢日啦！ 无论你几紧张， 行唔安，企唔落， 都唔使担心，因为你唔系一个人。 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陪住你放榜， 请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页 晨光 DSE 放榜加油站留言， 我哋会喺节目时段内为你读出。 晨光第一线。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啊，7:37，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唔使讲啊， 点啊？ 日日都有嘅， 日日都热酷热天气啊！ 天气警告 系啊，哇！今日都好热喎，最高气温大概34度喎。 系啊， 都系嗰句啦，饮多啲水。 饮多啲水啊！户外工作嘅朋友们啊，特别系 又系时候睇下嗰啲网上嗰啲咧，点样令到自己架车咧散热散得快啲嗰啲。 哦，系啊， 真系啊，蛋都煎得熟啊！嗰阵时睇过有啲日本嘅测试咧，如果你想煲热啲水咧，摆喺车头嗰度咧，真系可以整得热噶。 喂，你讲开呢个我都记得。睇過一個日本節目咧，佢就係教即係譬如你架車泊咗喺露天嘅地方啦，咁泊完一陣之後曬完咧，車廂裡面嘅温度可以高到40几-50度都可以噶嘛。咁你又唔想即刻坐上去，就算你即刻開冷氣咧，嗰啲風都係熱嘅。咁佢咧就實測過咧，試過就係、是你開前面嘅一道門。车门啦，咁另外嗰边咧就系、是、好似系闩实嘅， 系， 跟住咧就 养， 咁就可以做到一个对流，将里面嗰啲热空气就抽翻出嚟咁样咯。但系你有冇试过咁样做？ 梗系唔会啦， 唔会啊！你 点解你会咧？ 好热啊！架车即系成日晒住，譬如我哋依家喺港台嗰个露天停车场嗰度泊咗架车咧，有阵时咧11点攞车咧已经、嗯、哇，即系掂到个自己嘅车嘅门柄咧，已经觉得哇 辣手啊嘛， 有水泡啊，几乎啊。 点解我唔会咧？ 你系咁喐道门，个门架好易坏噶。 系啊，我就系试过几次之后咧，我就唔知自己力度啱唔啱，喺度咁样揈下揈下咧、 啊， 算啦，我就咁打开佢。 除非你当举重啦，如果唔系咧，即系最简单嘅方法。预松少少时间，打开啲门，由佢吹一吹，隔几分，最多到三两分钟啦、 嗯， 你先至坐上车，咁就会好好多。 系啊，有一次咧，嗰啲汽车销售员啊都有讲话，香港咧要买揭背车啊，蒙生，嗯、我话点解啊？咁易你打开个车尾箱咧，散热散快好多噶，跟住突然间咧，好似。真係一個亮點咁樣， 係啦，因為佢啱個倉有幾架揭背車未賣，係 咯。 唔係，但係佢又即係講呢個啱嘅道理喎。 如果佢個倉裏邊有幾架開篷車咧，蒙生，香港揸開篷車 點解 啊？ 點解啊？ 散熱快落 嚟， 曬得仲快啊！ 咁所以你哋有冇試過係擺嗰啲誒銀色嗰啲反光的？ 有啊， 係咪真係有用㗎？ 有幫助嘅，有幫助嘅。但係因為由於放上去要時間， 係 呢方面我想慳翻啲 而你又平時又真係太趕嚟講咧，就有佢啦，都係 咁又咁又咁有啲煩。 喂，咁除咗咧，即係你話有一啲產品可以幫到手，即係貨嘅車之外咧，我哋前排就 work from home 啦，咁所以咧都有好多產品咧就應運而生嘅。其中一樣咧就係呢個電競椅啦，唔係話佢因為咁樣而出嚟，而係因為咁樣咧個銷售情況咧就多咗好多啊。 多咗啫， 係啦， 不嬲都有 嘅，不嬲都有嘅。咁但係平時可能。真係你打機嗰啲人咧，先話哇好型啊，或者即係置身於嗰個打機嘅世界，你先會有一張。 不過真係舒服嘅電競椅，如果你真係有坐過啲三四千蚊嗰啲咧，咁佢好似 office 咁，但係咧包到你好冚嘅， 又有一啲把手啊，俾你晾啊， 即 係又有油壓教俾你教啊。 你嘅意思喺屋企做嘢嘅時候， 係啊， 最好就有張電競椅。 唔係之前咧work from home 啦，咁日本咧都話有一啲公司咧希望員工。可以即系自己喺屋企都做得舒服啊，都资助佢哋去买呢啲电竞椅喺屋企做嘢咯。 咁点解唔买一张按摩椅咧？ 嗱，而家我想讲市面上咧，真系有公司出咗一张电竞椅咁嘅样嘅设计， 系 里面系有按摩功能嘅，系、 哦、 啦，都有 按摩椅， 系啦，所以即系两者二合为一啦。咁、 嗯、 不过咧，嗱，头先阿欧就讲，你有试过咧嗰啲几千蚊一张咧，好舒服噶咁样，佢个价钱咧都唔平嘅，系、 嗯、 啦。所以先至要有資助啫嘛， 好啦， 咁 但係咧，即係你出去揼個骨，你都知啦，真人揼係好過機器揼噶嘛，咁點解唔資助啲人出去按摩而要買張電競按摩椅咧？ 都話嗰陣時疫情咯。嗱、 哦、 好啦，呢、這個按摩唔係按摩椅，嗰、那個電競 椅 咧係啦，咁咧就普遍即係如果你真係出街買嗰啲係有牌子嗰啲啦，都即係起碼幾千蚊以上啦，樓上啦，有啲就即係過萬蚊都有嘅，即係好專業嗰啲。嗯咁喺网上面咧，就有个网民咧就上网买过一张咧，就200几蚊。咁佢都坐咗年几噶？ 港纸啊， 系啊， 咁平突然间又 200。 头先我讲紧嗰啲几千蚊， 系啦，反差咁大嘅。 251蚊嘅电竞椅，嗱佢个样，佢个样咧都真系电竞椅， 好电竞下， 系都系红色黑色，有啲赛车嘅感觉咁样啦。咁跟住佢亦都有嗰啲流线型，即系好似。 包住你 系好似一嚿枕头咁样，我唔知点样形容，但我自己就觉得咁样啦。咁亦都系几大张嘅，即系包住晒你成个人，亦都有嗰个把手系侧跟嘅。咁好啦，佢话呢个网民做咩事要影低佢摆上网咧？佢就话佢都坐咗成年几噶啦呢一张凳，咁坐下嘅时候咧，当然就有损坏啦。咁开始咧，佢就觉得咦爆线咯，佢亦都爆嗰个皮咧，即系我唔知真皮定假皮定点样啦。 裂啦， 佢话系啦，亦都有得裂啦，咁亦都唔想再补啦。咁佢索性咧就戒开佢，佢就想前面嗰幅咧就包翻去后面嗰幅嗰度。 嗯， 系啦。 戒开之后点啊？ 戒开之后咧就发现，咦？里面嗰填充物就得意啦！你以为里面本身应该系啲乜嘢咧？ 海绵啊， 系啦，正常棉花、海绵啦。咁佢解开咧，五颜六色嘅，系一块一块咧碎嘅一啲垃圾嚟嘅，其实系 布碎系嘛？ 佢其实真系睇唔到，佢有啲似系布碎，有啲咧就似系海绵块。咁总之咧，五颜六色乜都有啲咧，就塞满咗成张凳。咁佢就哇，原来系呢啲嘢嚟噶。佢话坐咗成年几咧都唔知道。 咁咪平啊呢张？ 点解？ 喂，200几蚊啫，俾咁多布碎你，仲想点啊？ 其中有啲网民咧就系同钟哥嘅讲法一样，200几蚊你想点啊？ 咁样啦。咁不过系啦，有啲人就话一分钱一分货啦，咁样佢话二百几蚊想呃你，唔呃你都唔得啦。 系咯。 咁不过咧，亦都有人讲呢一啲咧，即系你话填充物咧，其实你唔系话即系塞到软淋淋咁就得噶嘛，佢一定要消毒啊等等。 即系都有技术嘅，其实 都 有 技术 含量喺当中嘅。 因为其实外国咧都有一啲嘅填充物咧系用呢啲即系环保嘅嘢啦，即系再造嘅嘢咧去塞落去嘅。咁不过人哋都用一啲科技咧去到将佢消毒 ，make sure 你唔会即系中间会有啲跳失啊，或者呕咗啲嘢出嚟咁样。因为始终佢系一啲 有你都唔知 用过嘅嘢噶嘛，系啦。咁所以佢就最佢啲网民就话：我好彩你坐咁耐都冇跳失出现咋咁样。咁所以即系自己买嘢嘅时候衡量翻啊，系啦。 好啦， 一分钱一分货， 俾著系你哋。如果你又买咗张好平嘅凳， 系 坐烂咗， 系 你会点做啊？是不是好像他咁，不如介开佢睇下啦咁样。 首先 先， 我唔会摆上网先。我通常咧啲嘢坏咗咧，我都会抌咗佢或者即系叫人回收佢啦。因为依家弃置啲大型物件咧， 要征费 系要征费， 你自己又要攞去垃圾房噶嘛。 系啊，所以你 去适当嘅垃圾站 叫人哋上嚟回收系最好嘅。同埋咧，如果你有屋企有买过按摩椅，你一定知道咧，嗰啲唔知PVC 真皮又好假皮又好咧，其实磨得多咧，佢真系会有裂纹嘅，即系佢真系会起翻啲皮出。你去那些二手網站買按摩椅成日都會發生這件事，所以其實這件事我剛才看回 Kitty 那個圖片是很基本的嘛，你喜歡坐就坐，不坐就即可能叫人回收了它，或者二手家私或者剩，環保有環保的方法，不環保有不環保的方法，但我不會放上網 咯。當然其實很多人都不應該放上網，很多人現在都是需要將東西放上網， 即是少見多怪啦。 如果我呢，我点都唔会解开佢睇，算数。 佢唔系睇，佢本身咧谂住将块皮咧再摸过。 我都唔会啊，就算系都唔好自己整嘅。点解呢？因为如果你唔整，咁你唔知里边系乜嘢啦。咁你就永远保持住二百几蚊一张凳嘅喜悦啊。咁如果你解开咗咧，你就会沉溺喺我已经坐咗一年一张咁样嘅凳上边啊，嗰种悲哀。 咁即系你本身已经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盘算，就是、可能佢真系里面有啲。古怪嘢嘅， 二百几蚊你想佢点啊？所以永远都系啊，真嘅嘢你最好唔好知， 净系睇佢 外 表 就 够啦。 我讲得啱，即系近排我睇咗嗰个Docco 咧，关于嗰啲快速速食时装啊，卅零蚊、四十蚊嘅啲 T 恤，依家未好兴，有唔同嘅品牌啦， 洗两次又霉嗰啲嘛。 系啦，佢咧个制作过程咧，你睇一次佢嘅制作过程，正式嗰啲 T 卅九个九嗰啲咧，你唔会再着噶啦，因为咧个制作过程咧染料啊。好差啊，好唔人道啊，好剥削啊，其实最后你都系唔会想买嗰一样嘢，所以好似头先钟哥讲嗰样嘢，有阵时真相系咪你清楚咗之后就会开心咧？有阵时你越接近真相， 越唔好啊！ 像大不者毁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知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赴 续斗争，来告知世人，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苦 时间7:51，听过有 DJ 圣马力诺之心啊！早晨，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早晨，各位听众啊！吓咁啊！而家天气热啊，8:00都未到30度啦，系咪先？咁咁热嘅天咧，大家如果做运动嘅时候咧，真系要谂谂计啊！如果喺太阳底下做咧，即系太阳都未落山去做嘅话咧，其实真系好辛苦。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咧就会选择夜晚去到跑步。 你讲紧户外运动啫，即系室内其实都唔系 室内 有 冇分别啦？你话知你几多度？你都有冷气房入边跑，跑跑步 都得， 滑雪又得，滑草地又得。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我想跑跑街嘅，跑石屎路嘅，因为真系好唔同啊！我成日都话跑步机咧系有一个可以令到你有恒常嘅运动，不过咧。其实跑步机都帮你跑咗一半啊，系咪先？ 因为佢嗰条带一路向后咧、啊，你冇咗嗰个向下嗰个力啊。 系啦、 啊， 即系你冇咗踩落去，然后推你个人向前嗰个力，啊、其实即系跑步机都帮你跑咗。 我好少跑跑步机，因为同我人生太相似，成日都原地踏步。 唔会啦， 即系无论你几用力咧，你都喺原点啊，所以个心唔舒服嘅其实。 但 系 你永不放弃、啊， 所以我出情愿出街行，我行我用行啫。我行距離都遠咗啊嘛，咁、但係如果跑步機咧，我幾咁用力流幾多汗，咦？我仲係喺度嘅， 係啊。所以但係你出街行咧，你要行翻翻屋企喎。 嗯， 即係你都要翻翻個原點 嘅 喎。 正所謂男人。最紧要食翻屋企， 最紧有个家，呢样嘢紧要。所以而家有啲跑步机咧，佢哋一路跑嘅时候，佢有啲风景俾你睇咯。 哦，系啊，系啊， 即系幻想，等你可以 feel 到，哇！而家你 咪又系讲佢落咗嚟之后，咦？又系喺呢度咧， 又系原点。好啦，咁啊，嗱，而家有好多人咧就中意夜晚跑步咯。咁啊，夜晚跑步，你先唔好讲就系夜晚跑步咩伤唔伤肝啊？嗰啲我哋撇除咗先。不过夜晚跑步真系咧。凉爽好多嘅，可以令到你就避开咗日头。哎，我见到有一个咧跑步比赛，都几特别嘅。咁佢咧就话到，由于咧佢今次呢一个咧都系同食环署一起联成嘅活动之一嚟嘅。 咦，有冇大嘥鬼嘅咁？ 冇大嘥鬼。 所以你好中意大嘥鬼嘅， 大嘥鬼系吸引嘅， 好吸引啊呢、這 个。一齐跑啊嘛，谂住。 系嗱咁。大衫鬼跑得好辛苦喎、 啊， 佢着住嗰件衫， 大熱天時係啊， 我着過嗰啲衫噶，以前即係扮呢啲大嘅毛神神公仔咧，即係打工，我扮過呢啲嘅， 你打工啊，直頭， 即係僆仔嘅時代、 哦，我以為你拍戲添。 拍戏我又着过，但系真系着呢件衫去搵食，我又试过， 好辛苦、 啊，所以我真系好体谅嗰啲人，系仲要真系夏天啊，即系真系诶，企喺度嗰阵时仲未有话啊，十分钟你可以唞一唞啦，冇噶，硬食半个钟啊，嗰时十几岁就好彩， 唔怪之你瘦晒啦，系啊，之后都唔再肥翻， 瘦到而家真系阴公猪啊！咁呢一个咧跑步比赛咧，佢都几特别嘅，因为佢除咗咧就系谂住俾大家借一个机会去跑步之外咧。佢仲喺度推廣緊一個咧，就係綠色安葬嘅一個服務嚟嘅。咁所以就點解會同食環署喺度搞啦？ 但 係 點解跑步又同安葬有關 咧？好啦，個關鍵就喺邊度咧？首先呢一個跑步嘅路線咧，你係可以自己設定嘅，因為佢係虛擬跑。虛擬跑嘅意思即係話咧，嗱，你要儲夠一個嘅里數啦，咁你就跑完呢條路之後，你就將個 GPS 嘅記錄就 send 翻去俾大會啦，咁樣咁啊叫虛擬跑啦。不過咧，佢有一個嘅規定嘅，咁你喺呢一個叫做虛擬跑嘅時候咧，佢個規則咧，你就要經過一啲叫做綠色殯葬紀念花園。咁全港入邊咧有邊啲地方有咧？咁啊包括嗱，歌連臣角啦、鑽石山啦、和合石、富山。葵涌、長洲、平洲、南丫島都有嘅，咁佢話到你可以咧分幾次去到跑，你自己設計路線，然後咧你喺度跑嘅時候咧，你最少喺咁多條路線入邊，你要經過五個呢個地方。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夜晚跑好定日頭跑好咧，咁你始終佢呢個名叫做盂蘭虛擬跑。 咁你自己個人選擇啦，係啦。如果你即係膽粗粗，你諗住夜晚跑都唔驚嘅，因為經過啫，冇人叫你入去噶嘛。你經過你就 O K 噶啦嘛。 佢遇難係咪即係話佢遇難？ 遇難節嗰晚係啦，咁佢始終都係攞翻呢一個嘅氣氛嘅，係啦。咁、 哦、 但係佢跑嘅時候咧，佢都有個日期嘅，活動日期就係8月1號至到9月5號， 哦、 即係呢一個月入邊咧。你跑足30公里，而嗰30公里嘅路程入面呢，你经过呢经过五次呢类型嘅地方，头先上述所讲嗰啲纪念花园呢，咁、 嗯、 你就达标就合格啦。咁、嗯、你就可以即係我唔知係有 shirt 定係有返啲纪念品俾你呀，呢、這个我就唔知啦。 真係大嘥鬼纪念品嚟呀，食环住嘛係咪 係呀係呀，可能真係大嘥鬼呀、嗯啊。好啦，咁佢哋自己亦都话到啦，喂呢一、這个跑呢其实都係最终嘅希望呢，就将一个叫做绿色安葬嘅服务推广俾大家嘅。咁佢亦都话到，除咗係你真係好想跑嘅啊，我连呢一个跑步虚拟跑我都想参加埋嘅，咁唔紧要，你可以斋跑。咁但係呢、啊、除咗斋跑之外，佢仲有一个呢就係、是活动都可以俾大家参加嘅，就係、是、同食环署联成。咁就可以参加一个呢就係、是、屯门叫做争嘴纪念花园。咁喺啱啱今年3月1号开始启用嘅。咁就话到呢係费用全面嘅，即係参观呢一个花园嘅费用全面。包括个费用係喺九龙塘嗰度接你去到屯门嗰个花园。跟住呢你就嗱计咗一个钟啦，去程啦。跟住你喺嗰度30分钟呢係可以自由活动嘅，自己欣赏下。跟住佢攞架车呢就送返你返嚟九龙塘，都係费用全面嘅、 嗯。 不过呢你就要喺呢一个虚拟跑嗰度报名。咁佢话到呢名额就有限，咁就可能投50个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哦、我又想即系参观下，咁又中意跑步，哦咁啊啱嗰啲人啦。 咁有冇得斋参观唔跑步啊？ 斋参观唔跑步就冇啦， 攰咯。你七月跑夜晚街，妈妈唔俾啊。 佢、哦、正确嚟讲系我哋嘅八月，农历就七月。 系咯，咪农历七月咯，就系妈妈话唔好咁夜翻屋企。 系啊，所以你咪日头跑。如果你怕的，你嗱佢储够理数就得啦。 其实讲开又讲啊，即系点解你哋会譬如啊农历七月有啲人会惊咧？诶、夜晚会撞到啊咁啊，日头你哋唔惊嘅咩？ 日头唔惊啊， 日头一样喺度噶啲嘢。 传说唔敢唔系咁讲嘛。 但系夜晚咧，我系唔敢挨住埲墙行嘅。 咁、日头你又咁咯？ 日头嘅唔系 正常，好少人挨住埲墙。 你有冇睇嗰啲丧尸片噶？即係其實日頭都喺度㗎，你只係見唔見到，即係冇分日夜嘅。 喂，我哋有個叫做約定俗成，就係話嗰即嗰啲嘅靈體咧，其實係 係啦。 陰氣重啊嘛，陰氣涼啊嘛，咁、你日頭就熱啊嘛， 咁佢哋就攰啲， 係啦，攰啲，同埋我照道理嚟講，佢都 咁你即係黑人啫，朝早， 我 哋、趁而家日頭，而家你即係嗰個氣氛唔啱我， 係咁大家都有休息時間噶嘛， 佢又辛苦係咪？咁啊，所以夜晚先活動咯，佢哋又舒服啲咧， 咁啊當大家有時差啫嘛， 係咯， 即係好似香港同外國咁樣，而家外國咪夜晚咯， 係咯， 我哋日頭啦， 係咯係咯， 都係咁樣啫。 咁佢個 concept 幾好喎，即係佢可以將一個叫做綠色安葬嘅服務咧，就同跑步聯成，因為跑步嘅人咧，其實都係我自己覺得啦，都追求一個健康嘅生活噶嘛。咁我哋都會啊，可能譬如生老病死，會唔會又可以喺呢方面又做得好啲咧？咁樣咁都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嚟嘅，我覺得呢個。 咁當然咧，其實任何唔同形式嘅葬禮咧，其實都係俾在世嘅人一種嘅慰藉嘅。咁即係我自己覺得，其實離開咗，其實離開咗啦，咩都唔使理噶啦嘛，已經係即係完成咗喺 在世嘅呢個段落噶啦嘛。咁、當然，所以任何嘅形式都係俾在世嘅人一種佢適隨轉變啦，或者各有喜好，你想點樣搞其實都 OK 嘅。咁、當然咧，用多啲唔同嘅方法，特別係呢個綠色殯葬咧，即係可以保護到個地球就更好嘅。其實 我都覺得呢個計劃係好嘅、即係始終呢一個係比較新啲嘅概念啦。即係你話幾十年前未有呢一樣嘢噶嘛。咁而家佢可能就係話俾你聽啊，就算你夜晚跑步經過，你都唔會驚或者唔會覺得有啲咩嘅特別嘅感覺嘅，就真係好似個花園咁樣樣。即係我相信佢。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搞这个活动、 啊。虽然他的 slogan 都得意啊，不怕出生入死，敢于挑战自己。 嗯、 但是都是一种叫做正向的活动来的。 是这样，小白你去参加吧，我鼓励你。 一起吧。 住才可以进入酒吧、餐厅等公共场所。示威者批评麦克龙的政策完全不民主，歧视不注射疫苗的人。在巴黎有示威者推翻垃圾桶和放火焚烧滑泥机，警察发射了几轮催泪弹。 法国单日新增880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由于疫情反弹，马克龙日前亦提出强制医护人员注射疫苗，否则冇粮出。印尼新型肺炎单日确诊个案再创新高，达到54000多宗，并新增近1000人不治。专家担心印尼会成为下一个印度。印尼卫生部长话，最先出现在印度的 Delta 变种病毒在当地快速蔓延，很多医院病床已经接近爆满，医用氧气供应不足。新加坡和中国提供的1500部制氧机将会到达，20000多名新毕业的医生和护士将会尽快分配到医院工作，增加人手治疗患者。日经平均指数报28502点，跌1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92美元，卖出1828.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9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2，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港岛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爱民村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爱民村。咁而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咁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咁只系近住管道入口咧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到上行去回将军澳方向转回去秀茂坪道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大家好，我是李易峰。 我是陈星旭。 我是张馨予。 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财经第一线。 星期四的早上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呢，我们请来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啊，帮我们分析大市。Dickie 早晨， 早晨 Dickie。 早晨三位，你哋好。 系你好啊 ，Dickie。咁啊，讲讲市况先啦。咁啊，近排市况都真系相对波动啊，又去翻啲日升日跌嘅情况咯，又冇乜跟美股行。咁啊，寻找方向，咁点睇咧？交俾 Dickie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好，咁啊，真系咧话题都相当之多，因为咧喺过去呢段时间，我谂呢一个星期咧，大家都会见到咧，哇，真系咧，如果咧不幸冲咗出去嗰啲咧。即係都唔知點算，講緊啲咩呢，就係話講疫之下呢，大家都會對於自己嘅例如信息啊、網絡安全啊、大數據啊，都會有個好強烈嘅呢個保護意識嘅。咁所以好似呢，例如滴滴呢一類咁樣啦，咁喺海外上市呢，咁就面對住內地監管機構嘅好大嘅監管嘅力度啦。咁啊點樣呢，就直情呢個手機應用程式都要行下，咁好啦，呢件事呢就一路都發酵緊啦，一路都有啲變化啦。咁當大家都即係開始好擔心，哎呀，即係會唔會呢又唔中富居又跌咗落去呢，哎，殊不特知呢又傳嚟啲喜訊喎，即係好似騰訊咁呢，即係收購呢一個搜購啦，咁之前成舊年嘅交易嚟嘅呢，哎，終於又放行喎，咁大家會覺得，咦，點解咁得意嘅，即係哪邊商又話要加強監管，又話唔俾反壟斷啦，又話可能要俾罰款啊，咦，又俾佢買喎，咁我諗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好簡單嘅，就係話如果你係去即係收購一啲公司，收購完咯喎，咁跟住就可能會喺哪邊商度除牌，即係譬如話喺美國呢，本來預託證券呢就上一次唔上啦，我哋回歸祖國的懷抱啦，咁咁樣呢就可能呢會比較係真係講得搞笑啲，就即係比較啱呢監管機構口味呀，咁即過到關嘅機會又會高啲，咁所以呢一下子去到呢個地步呢，啲新經濟股又好返啲，咁但係呢都係嗰句，暫時呢都係仲係呢就處於呢、這個即係摸索嘅階段，咁但係呢而家呢我就覺得好簡單，即係唔使摸索㗎啦。總之呢，如果你話係合乎即係內地監管機構嘅即係口味同感覺呢，咁就會容易啲囉。咁所以呢就即係佢哋即係呢個板塊呢又會即係定返少少落嚟。咁但係成個指數嚟講呢都仲係唔係話有一個好明顯嘅即係回升嘅即系动力同信号咯吓。 嗱咁另外阿迪其实即系最近咧，你知啊体育盛事多啊，咁又踢完波，跟住又要奥运啦，咁大家喺屋企又去唔到现场睇，喺屋企睇啦，喺屋企睇点样睇？饮酒啦，梗系。咁会唔会呢啲时候咧，即系嗰啲啤酒类型嗰啲板块或者相关嘅行头咧，可以提高少少咧？即系虚耗多咗噶嘛，用多咗。 嗱，呢个咧往往都系咧传统嘅投资智慧嚟嘅，钟哥，即系话喂体育用体育用品股啦，啤酒股啦，总之就系等大家咧即系要睇下啲即系例如啲体坛盛事啊，包括当然而家讲紧奥运啦吓，之前亦都有波体啦吓。即係當然，如果係英格蘭嘅球迷就即係唔好講咁多啦，都係講咁多。 都飲啊，飲啊！ 真係好難講嘅，入波先唔代表贏到波喎，即係入咗球啊，即係著十二碼咧，都真係又係會輸嘅。咁嗱，不過咁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純粹憧憬，因為呢一個一啲大型嘅體育盛事，當係睇奧運飲啤酒咁樣，合唔合邏輯嘅咧咁？咁過往咧睇翻歷史咁多年嘅數據咧，又真係唔係話無跡可尋喎，都有啲咁嘅情況。嗱，不過咁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去睇的話咧，就除咗睇有冇啲體育盛事咧，又要睇下即係天氣嘅表現嘅啊。再者又要加上咧，究竟佢哋嗰個即係原材料，即係例如一啲成本啊。甚至乎咧，整體嗰、那個即係話銷售裏面咧，佢哋有冇啲可能高端啲嘅啦？即係簡單啲講啦，嗰啲而家好興啊，手工啤酒啊，跟住總之咧就賣貴少少啊咁樣啦， 都唔少啦，一支嗰啲手工啤酒成三四十蚊， 貴 㗎，係啊，你飲五支咧，成支即係嗰啲名莊嘅副牌都買得到啊，有陣時啲紅酒喎， 哦，都係㗎，咁啊，所以就即係講緊，即係如果以埋阿歐個概念，就係話計埋個容量嚟㗎，真係得㗎。因為你一支啤酒其實都即係細個支一支紅酒都幾多下㗎嘛，計埋容量，即係有可能係買到啲即係 即係五大酒莊即係嘅副牌，勉勉強強啦。嗱，不過咁即係翻翻頭先我哋講嗰個話題咧，而家呢段時間咧都會覺得就係話對於譬如話啤酒原料啊、紙啊、鋁啊其他嘅即係生產成本上漲咧，反映咗啦。而家咧有機會咧就轉嫁到俾佢哋啲客户，所以咧真係嘅，我都會覺得就算咧香港上市嗰三大啤酒類股份咧，其實都已經即係喺奧運前咧都蠢蠢欲動啦，咁啊而家都見到佢哋個股價個別都已經入低位彈翻好多，例如即係華潤啤酒咁樣啦，咁我諗呢個趨勢就有望都延續多一陣子嘅，咁但係大家都要知道就係、是。都叫做反映緊㗎啦，呢個情況就嚇。 係好啊，咁除咗睇啤酒咧，我見到物管股咧，都有大行話佢呢個板塊處於黃金年代咁緊要，就見到話呢個行業其實增長咧個速度都好理想，又話咧新一期嘅即係中職咧，亦都預料會有一股嘅迎起潮。咁啊 ，Dicky， 你係咪又係咁樣睇好即係呢一個物管股嘅板塊，或者當中有冇一啲比較有潛力嘅？你覺得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咧？ 我覺得咁輕資產啦，同埋講緊佢哋嘅盈利都亦都唔會話太受到譬如政策嘅影響啊，都仲係處於一個上升嘅周期。呢幾點咧都毋庸置疑嘅。咁但係咧，唯一樣嘢咧可能會比較係即係唔可能睇得即過分地樂觀咧，就選擇太多啦。即係咧，當即係我問個問題，各位朋友啊，知唔知而家其實喺香港上市物管都有幾多隻啦？ 七十幾隻， 即係我話我問你啊。其实呢我都唔知啊。选择多到咁嘅时间呢，咁唯一就係话你要跑出呢就唔係睇热。当然啦，我哋见到喺近期上市个别啲本身股有物管即係股份嘅呢，有啲都表现都唔错喎。咁但係呢我又觉得唔係话即係全部成个板块所有股份都会係一路咁样一支箭咁升上去囉。咁当然你话咁樣稱落去，背靠住啲大發展商嗰啲會唔會好啲 ？OK， 咁理論上會好啲嘅。始終佢哋即係喺未來嗰個即係收入嘅增長嘅穩定性點樣都會高啲。咁但係咧就都係嗰句，都係要篩選一下，就唔係話即係全部可以一次過買曬一隻狀態咯。 咁啊，即係散股民又可以睇下啦。咁啊，最後問埋即係騰訊啦。咁啊，迎來都有啲好嘅消息。咁但係咧，即係由高位咧回落都唔少啦嚇。咁啊，揸住騰訊啲散户應該點去操作啊 ？Dicky， 你都有個 V 型彈咗噶啦，去到即係510蚊都穿咗一格㗎嚇，即係都叫做好驚嚇嘅場面。咁頭先都講啦，即係政策嘅方向嚟講呢，如果你話作一啲併購係真係有少少係合乎中美而家之間個博弈關係，咩意思啊？即係總之呢，以後呢唔使諗㗎啦，如果你話要即係衝出去去海外上市呢，應該就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任務啦，喺而家呢一刻。咁當然都係關注嗰幾樣嘢啦，即係網絡安全啊，一啲嘅私隱啊，甚至乎大數據嘅呢一啲嘅安全性，唔想流入去其他國家，例如啲監管機構嗰度啦。咁你去睇到上市就整緊會咁樣啦。咁所以呢，即係而家呢一刻呢，對於你話反壟斷啊咩平台經濟二選一啊，跟住再講落去又話頭先嗰啲網絡安全啊，又私隱啊，又大數據啊，一路咁樣數落去呢，咁我諗即係騰訊即係所謂跌入去監管陷阱嘅呢一個風險唔係唔存在嘅，咁但係咧又唔係話真係高風險到咁交關咯，咁所以去到而家呢一刻話曬佢即係嗰個併購首購都叫做即係過到關咧，有個綠燈俾佢咧，大翻啲都係暫時嚟講咧。如果你話而家呢一下真係講緊係短線一個反彈咧，去到20天移動線你就當大概570蚊左右到啦。其實個阻力又會比較大啲，咁所以咧即係低位計上嚟，其實亦都彈咗都唔少噶啦。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我哋股評人朋友啦，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 Dicky， 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亚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小白 Kitty 同埋鐘哥可以講下呢一個都幾有趣。平時咧去茶餐廳入面咧都有學生餐啦，你哋點樣界定學生餐呢一樣嘢咧？ 平咯， 平啊，係嘛？你覺得 大件 點先為之係學生咧？又調翻轉頭問一個定義啦。 通常啲餐廳都會話要有著校服，一係就出示學生證咯。 係啦，嗱呢個咧就千古嘅難題啊！話説咧有個媽咪咧就帶自己小學嘅女女咧去茶餐廳食。一个学生餐咁嘅嘢，咁但系咧，店员咧就话，喂，学生餐咧净系中学生食嘅啫，咁样，跟住咧个妈咪又发难啦，跟住就话，喂，呢啲咩规矩嚟噶？咁啊，网民咧反应就两极咁样，咁啊，听下我啲拍档点讲， 即系小学生又唔得。大學生都唔得， 即 係 要寫得清楚啲，係嘛？中學生餐、大學生餐， 係啦，或者凡穿校服者都係學生，咁又得， 咁又唔得喎， 咁唔得係咪？ 即係有啲人中意著嗰啲校服派 持學生證咁樣咯， 係啦，持學生證咧，但係小學生都有學生證嘅喎，可能啊。 但係又真係嗱，你嗱，雖然你咁樣講嘅，好似即係兩邊都有佢嘅道理，但係如果你話比較約定俗成啲咧，好多時啲學生餐咧 都係 都係中學生，因為佢哋比較多。自己出嚟食饭啦，咁而佢嗰、那个原意就系谂住啊，你自己啲零用钱即系都唔多啦，咁啊收平你几蚊鸡啦，咁样又好少有个小学生走嚟，唔该，要一个学生餐啦，咁样。多数如果你话头先你嗰个系小学啊， 系小学，系 食儿童餐 嘅，即系有个妈咪 指去到儿童啊嘛， 有个妈咪 十岁以下嗰啲咯， 系啊，有个妈咪带个小朋友去食，总之咁啊，个妈咪就帮自己嘅女就叫个餐，就叫个学生餐，跟住店员就唔俾个茶餐厅职员，钟哥点？ 其实最好就 cut 咗学生餐呢一个优惠嘅 ，cut 咗佢咯，因为已经冇用啊，冇意思啊，你净系不如整一个叫做特价餐出嚟就算，即系我你想食呢个餐就呢个餐。特价咪特价咯，我俾个特价你咯，算数。 哦，其实都啱， 唔好再分得咁仔细。 系，一阵又要 check 身份证，又学生证，又 check 校服咁。小白， 所以我觉得佢应该照俾嗰个小妹妹嗌先，因为第一佢可能写得唔清楚。 嗯，系咯，系咯。 系啦，咁写得唔清楚嘅，咁你咪自己，哎，算啦，我俾佢嗌埋啦。 系啦，跟住自己就黐翻个中字上去咯。 系啦， 中学生。 冇错啦，咁件事咪可以解决得好啲咯。 咁啊系，你大学生又点解释啊？系咪？ 咪系咯，你大学生又冇着校服。噶嘛，系咪先？ 所以算数，唔好再搞咁多分呢样餐嗰样餐啦， 唔好拘泥咁多嘢啊！可能呢个咧先系方法嚟嘅。咁啊，大家总之 lunch 嘅时候咧，大家开心食一餐啦。 系啦， 咁但系我又知道嘅，即系可能好多餐厅咧，佢都想即系做埋学生呢一个生意啊嘛，即系都系一大群嘅 群嚟 嘅，系啊，目标客户。 仲有几日做啊？就嚟放暑假啦，系咪？ 因为你个名叫学生餐嘅话咧，啲学生真系会觉得系for自己啊，但系特价餐好似for大。大家咁样啊，咁所以又即系有啲唔同，但系餐厅嘅朋友仔又真系要自己谂清楚点样写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十五日系一年嘅第19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69日。2012年七月十五号，韩国歌手朴在尚，艺名 Psy。发布佢第六张专辑嘅主打单曲《Gangnam Style》《江南风格》，歌曲发布之后喺韩国全唱片排行榜夺得第一名。截至2021年3月20号为止，《Gangnam Style》喺 YouTube 网站嘅官方音乐录像观看次数已经突破40亿次，系 YouTube 观看次数最多嘅韩国流行音乐录像。亦是观看次数第八多的影片。Psy 在音乐影片中滑稽地模仿骑马动作的骑马舞步，引发全球性模仿潮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描述为一股推动世界和平的力量。7月15号出生的朋友对其他人有明显的影响力，有能力令他们帮自己达成目标。自己容易成为物质世界的奴隶，着迷于欲望、喜好和潜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帮你产生影响世界的创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会沉醉在歌曲迷人的旋律里面，但是有没有了解歌词背后的意思？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 TDC 学兰斯芬继续喺度嘅。受到疫情嘅影响啦，经过数度延期之后咧，最终确认第30届香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将会喺7月15至到18号咧，即系今日至到星期日啊，喺香港会展5楼嘅 F 同埋 G 嗰度举行噶噃。今朝早咧，我哋继续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y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博览噶。早晨 ，Byron。 Hey,早晨啊，思芬。今年的教育及職業博覽呢，其實已經是第30届的了，將會有來自14个國家和地區，800间的教育機構、專業學會、公私營機構和政府部門等等的參展的，提供最新的升學和就業資訊的，歡迎公眾人士是免費入場參觀的，即是說不需要買入場費的。一如以往，博覽是分為教育和職業兩大部分的，並且是劃分不同的升學、進修和就業展區的。今年的教育展區就會有6个專區，就包括新設的自我增值展區，就等求職者是好好裝備自己，還有這個高等教育、職業專才教育、持續進修、創意及教育支援服務的展區，以及是國際交流村的。國際交流村是什麼來的呢？其實就是由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駐香港的領事館或者官方認可的機構是組成的，就是為參觀的人士是提供環球升學和就業環境一些最新的概況和諮詢服務的。今年參與的國家和地區就包括有加拿大、美國、德國、匈牙利和俄羅斯等等的。而教育的主題日方面，今年我們就設有這個美國、法國和加拿大的升學日的，分別就邀請到他們相關的駐港領事館代表去主持一些講座的，有興趣了解當地升學資訊的人士就不要錯過了。 博覽的另外一大專區就是職業了， Byron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今年有什麼主題呢？ 好啊，為了緊貼各行各業即現在最新的發展和對人才的需求，今年大會是帶來了4大個職業主題日的，幫助大家重點了解相關行業的資訊和就業機會的。好像第一天我們就會由香港建造學院舉辦的建造職專發展日，到時建造學院的講師會親身來到現場和有興趣投身建造業的人士是可以交流的。第二天就會是由機電工程處舉辦的機電工程日，現職的機電工程師是會來到是參與多場的講座，跟大家分享機電工程這個行業的前景的。而第三日就會是由職業訓練局即是 VTC 首次舉辦的這個叫技能日，是會舉行2场講座，介紹不同行業的一些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而博覽最後一日就是會由香港醫護學會是舉辦的醫護就業簡介日，我們就會請來一些現職的醫護代表講解一下醫護行業的入職途徑和要求，以及分享他們一些工作經驗的。 其實面對比较高的失业率，博览会会不会为入场人士提供一些现场招募和职业培训等等的资讯呢？ 都有的，因为除了刚才说的职业主题日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招聘广场的，就跟多家的求职平台合作，邀请了多间的私营机构在会场接受求职申请的。而另外我们今年也都邀请到香港初创企业的社区平台 W Hub 是到场，联同9间的初创企业是在现场进行招聘的。而政府部门和一些公营机构也都会在现场招聘，预计合共是会带来2600个职位的空缺的。而博览的另一个焦点也都有一个青年广场的，就是由香港青年协会主办，是为年轻人提供一些职业规划和持续进修的资讯的。而 Y-Lock 青樂咧就會為青年提供一個面試攻略同埋有關創業同埋就業資訊同埋諮詢嘅。 嗱，咁大會咧喺現場都會舉行超過90场嘅活動噶噃，當中包括藝人同埋大學教授嘅分享會啦。Byron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預告一下咧？ 好啊，咁咧好似博覽嘅第一日咧，係將會有中文補習名師林日欣分享補習行業入行秘訣同埋未來發展方向啦。而聽日咧即係第二日咧，就會有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嘅 高級講師兼學士學非的客席主持湯兆星博士呢，咁嚟到現場呢，為大家分享點樣以有趣嘅角度呢去學習物理啦，同埋創造職涯嘅體驗嘅。咁跟住呢第三日呢，我哋就請嚟電台嘅人氣 DJ 黃正儀，即係阿鄭呢，係會嚟分享佢喺電台工作嘅心路歷程，同埋點樣呢把握機遇啦，發掘喺電台工作嘅可能嘅。咁而最後呢第四日呢，就會有教育機構嘅校長凌宇一博士呢，就是分享怎樣去分析個人性格強項，來選擇合適英國的升學策略，規劃人生藍圖的。而此外現場都會有多場的海外的工作假期講座的，介紹各地好像有法國、加拿大和德國熱門的工種和申請資格的，有興趣去海外工作假期的人就不要錯過了。 教育及職業博覽就會由今日起至到星期日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五樓舉行的，大家記得去探索一下，详情可以上翻去博览嘅网页查阅啦。今朝早唔该晒你 ，Byron，Thank you，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公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规模计划，就不同的行业提出多项具体减排措施，期望到203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 55%。在汽车行业方面，由2035年起将禁止销售全新的汽油、柴油和油电混能车。在制造业方面，生产具污染的家庭热能产品需要支付额外成本，航空业需要强制遵守减排规定。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若果欧洲要达至减排的目标，有必要进行改变，期望得到大众支持。欧盟气候变化专员戴默曼斯承认推行计划有难度，但是强调要履行对下一代的责任，否则会令他们失望。计划需要得到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过程可能需时两年。美国将撤走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为美军和联军部队担任翻译并可能身处危险的阿富汗人。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行动将在今个月最后一星期开始，形容这些都是勇敢的人，希望确保大家意识到并重视他们过去发挥的作用。路透社引述官员说，最初被撤离的大约有2500人，他们可能被安置在美国或第三国的军事设施中，当局正处理有关人士的签证。随着美军和北约部队陆续撤走，塔利班持续在阿富汗境内推进，据报已经取得接壤巴基斯坦一个主要边境站的控制权。西班牙憲法法院裁定，政府去年因應新型肺炎疫情而採取的嚴格封鎖措施是違憲。憲法法院以6票贊成5票反對的微弱多數，裁定限制措施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緊急狀態未能為防疫限制措施提供足夠的憲法支持。西班牙中央政府去年3月14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压制第一波疫情。当时全国几乎所有人都要遵守居家令，如非必要不得外出。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连续10日出现打斯疫，要转送圣保罗一间医院接受肠道检查，可能要接受紧急手术。博尔索纳罗星期三到首都巴西利亚的军事医院接受治疗，总统办公室后来说， 2018年为博尔索纳罗做过手术的医生建议总统到圣保罗的医院进行额外检查，以判断是否需要接受手术。博尔索纳罗的仔透露父亲在说话方面有困难，作为预防措施已经接受从腹部抽取液体的程序，如果要做手术相信应该不是大手术。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1点，跌1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15美元，卖出1826.1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嘅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咁港岛入口咧，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的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挤塞，排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那段亦都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二台40周年，我哋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马小强， 祝二台日日都咁风骚， 个个主持都身体好 ，Happy Birthday！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香港沙滩排球运动员江卓儿，我希望点 Rubber Band 的逆流之歌送给我们香港的奥运代表团，因为我相信今届奥运准备的时候或者一些预赛都会遇上重重的困难的，但是希望他们去到东京无论面对什么逆境都可以发挥他们自己平时的水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双梁。 今日嘅卡通就系我系小纪念啊！啊，唔知点解最近咧，我喺好多地方都突然之间接触翻呢一套嘅动画。 哇、啊！我好似喺网上见到，唔知有朋友买咗个小纪念口罩、啊，跟住咧，然后。即是说哇直情呢摆上网话啲童年回忆返晒嚟，但係成个口罩全部都係小纪念喎。 咁咪好囉。即係飲都係飲返支纪念嗰啲咁，汽水都飲纪念。 配合返。 配合返。 虽然呢套卡通片呢、嗯、好似都有啲时间久远啦、啊嗯、因为我細个都唔係睇呢个㗎啦，应该係我媽媽係咪呢小纪念。 有冇咁严重啊？ 真係冇 讲越耐。 你话你媽好后生㗎咋。 哦又系嘅又系。你话你阿哥睇都话因为呢套嘢83年出嘅、 哦、 83年 啊，83年喺日本出，咁跟住原来好得意嘅，当年咧佢呢一个嘅配音咧喺日本方面啊，佢配小纪念呢个角色咧，本身系一位偶像歌手嚟嘅，系、 嗯、 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呢一、這个动漫天空小说，我哋都揾嚟晨光嘅驻场歌手， 系 去做小纪念嘅， 阿林慧。 动漫天空小说，我是小纪念，第一话《雨声的太空船》。 见到一大片云海，慢慢见到城市，再见到好多小屋，好多唔同嘅家庭。然后镜头落喺一架流动熟食车，爸爸就话啦： 妈妈，小桃应该翻咗嚟噶啦。 妈妈攞起电话打翻屋企啦。 小桃啊，铺头好忙噶，快啲落嚟帮下手啦！小桃，帮下手啊！ 喺房里边，一个细路女着住短裙，蓝色头发，望住窗口，佢就系小桃啦。窗外突然有一个光团飞过，小桃就话啦： 系乜嘢嚟嘅呢？ 光团吸引小桃嘅目光，佢即刻着咗溜冰鞋走出去，咁啱见到嚟揾佢嘅俊兴、啊。俊兴问小桃啦： 做乜你打扮成咁嘅样嘅？ 小桃笑笑口咁话： 去街啊！ 原来俊兴带咗另一个人嚟，系一个好大嘅肥仔，攞住扎花，叫做余阿六。原来余阿六中意小桃，想送一扎花俾佢。 哦，去啊！ 但系佢都未嚟得切开声，小桃妈妈就问啦： 小桃，你想去边啊？ 小桃即刻推开俊兴同余阿六，走出门口，攞埋爸爸嘅电动车。妈妈叫俊兴同余阿六追小桃添，小桃用爸爸架电动车着住溜冰鞋追紧个光球，仲话 不明飞行物体啊！ 俊兴同余阿六喺后边追紧，点知余阿六撞到灯柱啊！ 哎呀， 跌埋落地，俊兴大叫啦： 小桃，等埋我啊！ 俊兴攞埋一个外卖叔叔架单车追小桃，点知俾一个抄紧牌嘅交通警员见到，交通警员即刻追上去，仲话。 哦，我喺马路嗰度追紧一个开快车嘅后生仔同细路女，快啲揾人帮手啊！ 越嚟越多警车喺后边加入追逐啊！小桃就话啦： 乜嘢事呢？ 竟然出动埋直升机去追啊！小桃最后追到去个光球嗰度，佢好开心。 好靓啊！系船啊！ 喺小桃面前出现咗嘅真系一只好大嘅船，好似一啲古代嘅大木船。虽然见到啲咁神秘嘅嘢，小桃仍然笑咗出嚟。到咗夜晚，俊兴继续揾小桃。小桃望住天上边嗰艘太空船，话： 有冇人啊？我想同你哋玩啊！ 突然见到地下有两只猫，小桃就话啦： 系猫仔啊！ 猫仔咁讲： 我唔系猫啊，喵！ 你识讲嘢噶？我是小桃，多多指教。 我问你，你是不是看到那只船的？ 是啊，我见到啊。 原来这只太空船不是个个都见到的。两只猫仔双眼发出闪光，将小桃升了上天，带它入太空船。小桃好开心，又在笑了。 太空船里边有好多仙女，仲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小桃就问啦： 嗰啲系乜嘢嚟噶？ 系雨星嘅记忆啊！ 雨星嘅记忆。 跟住见到另外一个好细小嘅外星人，佢同小桃讲： 地球人，好多谢你啊！ 我冇帮过你啊！ 我哋隻船遇到大风暴，系你指引咗我哋。当时情况好危急，全靠你讲俾我哋听咋。 奇怪啦，我唔识雨声噶。 喺你出世之前，大家都知道噶。当你出世嘅时候，我哋嘅雨声使者将手指揿喺你嘅口唇上面，佢话你唔可以话俾人哋知噶。你睇下。口唇上面凹落去的地方就是当时手指的痕迹啊。 小外星人讲完就走了。小桃落返地面，小外星人就话了： 为了答谢你，我会给你一种神奇力量，在一年之内你会使用到我给你的神奇力量的。不过你要保守秘密啊。 俊兴找到你了，小桃就话了： 俊兴，你在这里做什么啊？看看隻船走了。 哪里有船啊？你是不是发的梦啊？ 虽然好像发梦，但是我不是啊。 小外星人最后还说： 加宝加丽会留在这里陪着你，一年之后你的神奇力量消失的时候，我们再见啦。 原来那两只猫仔就是叫加宝加丽。小桃望着飞走的太空船大叫： 再见。 小桃回到屋企，爸爸妈妈仲等紧佢。小桃就话啦： 我翻嚟啦。 但系妈妈捉住佢打 pat pat 啊，因为佢唔听话啊嘛。 啊啊！ 家宝家丽见到仲话： 咁野蛮嘅，我唔中意留喺呢度啊！喵。 小桃攞住小外星人送俾佢嘅仪器，好似一个细嘅粉盒咁。小桃问家宝家丽点样用，原来佢哋都唔识用，唔打唔撞，跟住咁样讲。 神仙棒，神仙棒，快啲变！ 小桃跟住讲啦： 神仙棒，神仙棒，快啲变！ 魔法出现啦！小桃身上发出好耀眼嘅光芒，佢手脚变长，变咗一个大人啊！仲话： 我好似高咗咁多咁嘅， 快啲照下镜啦！ 呢个就系我。我学识呢个法术对我有乜嘢用呢？ 呢套经典动画就系咁开始啦，令到小朋友个个都以为自己可以一晚长大，大个之后仲一定会靓添。 林慧饰演小桃，崔洁彤饰演妈妈，嘉丽，白元浩饰演俊兴家宝，梁学熙饰演爸爸，交通警小外星人余亚六。梁荣忠饰演旁白。 动漫天空小说， 星空里万物在转，历亿万年，星飞个愿望实现，力量正一个活神仙，和同伴起舞转又转，缤纷心里闪，谁赠我星？全和十美，这小纪念，依明月唱出心中理想志愿，默默助人从没怨，这小纪念，生的奉献，美的奉献，爱的奉献。历亿万年，星飞个愿望实现，力量尽一个活神仙。 好多人讲嘢都有懒音，只要试过一次，下次又会唔小心，就好似佢咁。 你凭咩话我个朋友啊？你凭咩话我个朋友啊？ 到底喺头先嘅片段当中，阿星讲咗几多个懒音字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只管走太不太放，神秘品塔推到四方，只怕一瞬间遗忘，快过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遗忘，始终反正是我是我，搞笑中艺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翻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你成掉我。Don't you know？ 扮小丑为咗氹你开心。 Don't you know？ 佢揾食我一样到底。 Don't you know？ 食咗烂你牛丸，搞笑一百分。 Don't you know？ 靓女靓女都变晒心心。 释放丑态不提防，神秘品塔推到四方。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笑着反正是我是我。 好多人讲嘢都有懒音，就好似佢咁。 你凭咩话我个朋友啊？你凭咩话我个朋友啊？ 今次阿星破晒纪录咁样，同时犯咗声母混读同埋韵母混读嘅问题。先讲声母混读啊，阿星将个你字读成你，就系将两个声母 N 同埋 L 混读咗。至于韵母混读方面，阿星就将 N 同埋 NG 嘅韵尾调转咗啦。例如你凭乜嘢嘅凭字同埋朋友嘅凭字，其实要有效咁样将声母混读或者韵母混读嘅问题解决，我哋可以尝试一啲口部嘅小练习，例如自制声效啊。N 同 NG， 我哋可以试下模仿战机发炮嘅声音，嗯啊，嗯啊，个嗯音正正就系 NG 尾啦。至于头先所讲 N 同埋 L 嘅运读，我哋可以试下模仿手机震机嘅声音。我哋尝试将发声嘅位置，将空气尽量集中喺鼻腔位置。然后将空气送出，我哋都一起试下。这个鼻音就可以模仿到这一种声音了。所以这句说话正确的读音应该是，你凭什么说我个朋友啊？你凭什么说我个朋友啊？阿星，你都试一次。 你凭什么说我个朋友啊？ 两个都是 NG 尾，朋 朋 朋 朋朋友。你凭咩话我个朋友啊？ 阿星，我哋试下，嗯啊， 嗯啊， 系啦，嗯啊，嗯啊， 嗯啊，嗯啊，朋 系啦，我哋试下。 你凭咩话我个朋友啊？ 试多一次。 你凭咩话我个朋友啊？ 冇错啦， 耶、yeah, ，搞掂。 唔好咁开心住，记住啦。今日开始自己要上心，慢慢讲，唔需要心急如焚，希望你可以早日戒甩晒啲懒音。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咧想讲下呢一个啦，都知道Kitty 同埋小白都会去呢间米线铺嗰度食嘢嘅，咁啊呢间米线铺咧近排有啲网民咧就喺个关注组入面啦，就讲话有冇谂过奇想题啊吓，有冇谂过喺入边咧就摆酒啊咁样， 系、哦、 啊，咁如果一日。你突然结婚啦 ，Kitty 又唔系冇可能嘅。 突然结婚，你拣喺米线铺嗰度摆酒， 系 咁究竟你会想食啲乜嘢咧？会唔会十小辣咧？跟住有啲姐姐啊，同你讲下谈妻话啊，咁样咧。 都有啲朋友真系好中意啦，我自己就未去到会成日食嗰啲嘅，系啦。咁但系我有啲朋友咧系会即系好恒常地，可能一个礼拜都要去一次咁样。我仲之前 好似中咗毒咁样。 系啊，睇嗰本书即系有个作者佢去咗斯德哥尔摩，即系移咗民啊嘛。咁佢最挂住嘅就系食米线咯，翻嚟系啊。 咁又系。佢嗰個獨特嘅味道，你即刻會諗起咯，即係譬如 你諗起即刻有口水嘅反應添。 土匪雞翼，你本身已經係 O K 啦，咁啊，即係網民就諗咗一啲咧好有趣嘅名字，譬如咧。浓情蜜意嘅口水鸡翼啦，情比金坚嘅凉拌云耳啦，白头到老嘅手拍青瓜啦，咁样，仲有啊，山盟海誓嘅三小辣配呢个添丁发财猪腩肉夹，黄金万两嘅炸豆扑。 哦， 你怕未？哦， 即系米线嘅餸其实都可以取其意头，系咪？ 系啦，即系有一日，如果你有个朋友话：，喂，你结婚啦，喺边度摆酒啊？冇啊，米线铺咯咁样。咁跟住，咁你米线铺都要改一下呢啲。 即系浓情蜜蜜蜜演米咁 样，米线铺应该咧系试咗搞生日 party 先， 系 个 scale 细啲啊， 又系， 即系吸收多啲经验啊，台灯声到时点搞啊？你搞得好啦， 系啊， 跟住就可以搞婚礼啦。 即系第一道菜唔系抬只乳猪出嚟嘅，系抬啲土匪鸡翼出嚟， 系啦，一嚟土匪鸡翼先啦， 或者整啲限定咯，例如佢有啲地方中意食鸵鸟啊嘛，有冇听过？或者好大只嗰啲就有嘅，即系非洲啲引入嗰啲。 系啦， 特别嘅鸡翼 鸵鸟肉， 好大只嘅，系啦，鸵鸟肉嘅，去到做咁啊， 帮到手啊吓，咁样咁啊，乳猪全体就冇啦，猪腩肉全体可能有啊，攞成嚿猪腩肉出嚟，咁啊，啲网民都好发挥创意啦。咁咧， 佢系真定系而家大家即系发挥 笑 啫， 发挥创意啫，系啊。咁同埋咧，有一样嘢搞笑啊！你哋食米线咧，中唔中意食竹笙呢一样嘢噶？ 我中意啊， 中意啊， 吸汤啊， 系啊， 系啊。 我中意食竹笙啦，嗰啲鲜腐竹啦， 系 啊，都系 吸汤嗰啲 吸汤嘢。 豆腐泡你都应该中意， 但豆腐泡我又嫌佢好容易咧，好容易熟啊， 系嘛？ 即系夏天咧，系啊，我 好容易变啊， 系啊，系啊。 嗱，竹笙咧，你哋都中意食啦，系咪？ 系啊！ 啲网民咧食字啊，祝生人长相厮守，永结同心。系祝生，即系佢攞，即系我哋平时啊，祝一对新人咧有百年好合，永结同心。佢食咗个字，即系祝生两个字。 佢同埋咧，去到呢度唔需要好讲究嗰个 发音系嘛？系啦，啱啱就同林慧嗰个 set 文背道而驰啦。 发音同埋懒音， 你入到去。已经唔系懒唔懒音，系本身嗰个发音，你都唔系好 get 得到，系咪先？ 之前咧，你哋有冇睇过有个即系电视节目咧，咪揾有艺员咧去真系试做一日姐姐嘅， 系 啦。咁其实佢哋落单，即系你睇到佢哋落单嗰部机咧，佢嗰啲简写咧，即系佢默。丸咁样啦，佢真系用密噶，即系切密到密噶，系啊，即系唔系净系佢哋讲，佢哋连成个 system 成个 文化成个 culture 系啊，都已经系融入咗啦。你又点会估得到原来密丸佢系用切密咁密嚟到入输入单嘅咧？ 咁演咧演化过嚟， 演即系演啊，演出嘅演啊， 唔系啊，密 密 丸就系揿个密。字咯，即系喺佢个部机嗰度，系啊，即系其他都系咁样噶， 系啊。姐姐会讲物咩？我讲唔翻个歪音添。 物演， 物演啊， 物演系， 物演。我有嗰阵时有认真学过噶，佢哋嗰个发音标准。 要另外上堂噶喎，嗰个应该。 梗系啦，我特登俾钱上噶。点样俾钱啊？食碗米线咯，食得多你又识噶啦，咁样吓。咁啊有趣啦，同埋咧，今时今日咧，其实佢嗰个土匪鸡翼味道咧，好似仿佛成为咗薯片嘅其中一种味道。 有啊， 有啊，有啊，系啊。 其实你哋有冇试过咧？ 我冇食过嗰个薯片，但系嗰个薯片又真系出咗好 多唔同嘅味道。我食过烧鹅味啦，猪手味啦，葱油鸡味啦。 葱油鸡都好霹雳嘅， 其实 避风塘都有， 其实都几好味咯。 葱油鸡系咪啊？ 唔系，同埋都有少少似咯，即系佢攞咗最 signature 嗰阵味。譬如你话烧鹅咧，佢真系你食食下咧有阵烟熏味。 旧时成日话香港原味道咧，就系即系奶茶啊、菠萝油啦。依家香港原味道咧，我觉得有少少变异咗，就系呢一种咯。 碗米线系嘛？ 米线啊、土匪啊嗰啲咯，即系唔知咸鱼青菜各有特色啊，唔知咧边一样啱你心水。晏昼有冇机会又整翻碗米线食下？ 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早。港岛同埋西贡部分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彩云村噶，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彩云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回旋处都是挤塞啦，尤其是去龙鼓滩方向，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出。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翠塘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啊，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平石村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 今集阿 Jade 揾嚟咗建筑设计师黄卓健 Richie 讲讲弃置树木重生嘅梦想故事。 我哋而一刻去种一棵树，可能都系讲紧五六十年后，我哋下一代先会享用到嘅一个资源。当呢啲树木都冧咗，我哋只系出一分力，唔好俾佢车去堆填区，可能已经救起咗100年嘅功德。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ade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进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投资 O2O。 投资 O2O， 阿 O 继续讲啊。投资者继续观望企业的季绩啦，美股咧个别发展啦，道指咧升44点，标普500指数升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2点啊。美国联储局主席啊鲍威尔喺国会嘅听证会上边重申啊，现阶段咧继续维持啦宽松嘅货币政策系合宜嘅，而且咧仍需要等待咧美国经济取得进一步嘅实际进展咧，先考虑调整呢个政策咁话，究竟实情系咪咁咧？咁啊，另外咧，个股方面要聚焦睇下苹果公司啊，据报咧已经啊，喺要求供应商啦，今年咧生产多达咧9000万部嘅新嘅手机啊吓，较2020年咧出货量啊大大提升20%，就令个股价咧急升。咁啊，睇下今日咧啲手机设备股咧有冇运行啦，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啊 ，Kitty。 系啊，哦嗱，今朝早咧，失败奶咧介绍呢位朋友俾你识，佢咧就经营紧一个可以话几复杂嘅地方，哦、因为佢呢一个嘅生活馆咧，可以话里面都有几多东西包含咗喺里边嘅，譬如佢有一个厨房啦， 系， 咁亦都咧有一个嘅位置咧系俾人哋上兴趣班啦。呢位朋友咧就系 Kendrick 啊，早晨。 Kendrick 早晨 ，Hello 大家好。 系 Kendrick， 我真系想问下你咧，喂，关于生活馆嗱，成日香港人都话。冇生活啦，冇生活啦，乜嘢系生活馆先？入边有啲乜嘢可以叫做大家可以用得到啊？咁其实成个概念又源自边度咧？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生活馆里边咧，主要就分咗三 part 嘅咁样。咁第一 part 咧就会系身体嘅嘢啦，咁样。咁我哋有一 part 就会系 yoga， 另外一 part 咧就会系食嘅嘢嚟嘅。咁我哋知啊，生活上边除咗你照顾好你自己身体，可能你要喐动之外啦，咁你都要注意翻自己嘅饮食嘅。咁所以我哋会有做一啲大骨汤啦，去到帮你可能啊清肠胃啊，做少少轻断食啊咁样。咁延伸到嘅咧就会系我哋会有一啲product， 譬如可能XO 醬啦，或者可能係菜脯啊、合桃啊咁樣呢啲咁樣嘅產品出咗嚟嘅咁樣。咁頭先再講到就會一啲興趣上面嘅嘢啦，咁可能照顧咗身體啦，咁我哋就會照顧埋心靈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興趣班嘅，咁譬如我哋會有花藝嘅嘢啦咁樣，咁有一啲插花班啊，甚至乎可能係我哋會有一啲 coffee workshop 啊咁樣。咁就想知啊，大家可以喺即係繁忙嘅生活裏面都可以揾翻少少嘅自己嘅 me time 啊咁樣咯。 嗱，我知道 Kendrick 咧，其實呢一個嘅創業咧就正值係喺疫情嘅期間，就即係一有疫情嘅時候咧，你就撞正就開業啦咁樣。咁一開頭係咪真係都好驚？因為嗱，你有一個咁靚嘅地方，有一個咁靚嘅場地啦，亦都有一個廚房，當然你又要攞牌啊，又要裝修又剩啦，應該個投資都唔少嘅喎。咁突然之間又撞正疫情嘅時候，係咪都好手足無措咧？ 冇錯啊，因為我哋其實2019年尾開始嘅，咁跟住就已經年尾就開始疫情啦咁樣，咁我哋甚至乎瑜伽其實當中即係喺呢段期間都停過啦，因為都 under 呢個健身中心嘅條例啦咁樣，咁所以都停咗差唔多半年㗎咁樣，咁我哋就啲諗下唔同嘅方法啦，因為我哋最開初其實喺個位置上面我哋最大就會係瑜伽嘅部分。跟住就會係廚房嘅部分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本身喺諗住我哋嘅收入裏面咧，都會係瑜伽係會佔大部分嘅咁樣。喺疫情裏面，咁我哋就啲人就嚟唔到啦，咁樣或者係唔可以搞啲咁多人嘅活動啦，咁樣咁我哋慢慢就會 shift 咗個方向啊。咁我哋就話會唔會擺多啲喺食物度咧？咁樣咁我哋本身就出大骨湯嘅啫，最開初咁，所以我哋都攞咗一個食物牌照咁樣。咁就 就可以賣嘢咁樣啦。咁慢慢就啊，咁其實我哋都有多啲時間喎，咁會唔會諗多啲唔同嘅 product 出咗嚟咧？咁我哋就啲不斷研發新嘅嘢啦，咁樣。咁其實就出過好多 product， 咁即係有好有唔好嘅，有啲可能係喂我哋覺得啊，做一啲好新鮮嘅果 jam 啊咁樣，咁就會啊大家會好中意啦，即係親子亦都冇咁多糖啊，或者冇添加劑啊咁樣。咁我哋都做過一 lot 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啊，我哋而家嘅 product 裏邊咧，其實就即係 fail 咗果 jam 㗎啦咁樣。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會係啊，我哋發現咗香港人嘅生活咧，其實佢哋即係食果 jam 嗰、那個。頻率其實都幾低嘅， 係啊。雖然我哋有陣時叫早餐咧，即係外賣嘅時候都會搭啲果 jam 啊，或者搭啲牛油啊，其實永遠都係剩翻曬喺度咯。 係啊，同埋就係即係我哋都嘗試會搞啲我哋啲客點樣用個果 jam， 我哋可以煮個豬，即加少少醋去到煮一煮佢，就變咗一個。沙律嘅 dressing 啊，咁樣，甚至乎可以你溝梳打去沖梳打咁樣，即係我哋都嘗試用一個 product 去到介紹唔同嘅方法，等你用多啲嘅。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好似即係呢一個 product 其實都係比較興，即係會係你得閒先至會出嚟攞出嚟用啊。但係你都唔會係 daily 會用得到嘅 product 嚟嘅。 啱啊，啱啊，係啊。 係啦，咁呢個係我哋之前一開始啊諗住呢件事係好健康咁樣。咁但係就反而就錯咗個方向嘅，呢個就係我哋即係要冇留意到嘅嘢啦，我哋開頭做呢件事咁樣。咁後屘呢就慢慢我哋就發覺啊，其實我哋好多朋友裏面呢都喺我哋有時同朋友食飯啦，上嚟我哋要食飯嘅時候就發覺啊，佢哋好鍾意我哋啲醬料喎咁樣。咁我哋就開始從醬料入手啦咁樣。咁就啊做多啲唔同嘅醬料啦。咁因為其實即係反而醬料呢大家就會可能我食燒賣又會點啲，可能煮個面又會落啊，咁樣炒個菜亦都會落啊，咁樣咁慢慢我哋就啲生產咗唔同嘅醬料，例如可能我哋有金紅 XO 醬啦，有一啲齋嘅辣醬啦，咁樣咁亦都會有一啲蝦味嘅 XO 醬啦，咁樣咁我哋都有唔同嘅醬料出現咗嘅。 哇，好多咧！頭先一路聽我已經覺得好正咯，金紅 XO 醬咧，即係如果朝頭早咧食嗰個即食面咧，可以加啲落去咧，應該係正嘅喎。呢件事已經流口水咯、 甚至乎可能你做咗個炒飯，你不少少喺面頭都已經係即係加咗好多分嘅啦。 係咁，但係又可以講多少少啦。嗱，呢一類咧身心靈嘅饋贈啦，即係叫做令到自己好過一啲啊，食啲好嘅嘢，或者做瑜伽，或者 有啲興趣班啊， 有啲興趣班啊，花藝啊，頭先都有諗過，其實都係告上自己一個行為啊。你自己睇呢個trend 係咪真係會喺香港慢慢成熟咧？嗱，因為大家都有一定嘅年紀，譬如十年之前，喂講呢啲啊點會啊？梗係有時間唱 K 啦，有時間睇戲啦，有時間打牌啦，咁啊類似呢啲活動啦。咁但係依家真係好明顯個風潮有啲唔同喎，大家擁抱小確幸啦啊，聚焦就係個身心靈健康緊要過一切咁樣。咁係咪都令到你哋都喺客源方面都豐富咗一啲咧？ 都系嘅，咁我哋其实头先讲，我哋做咗食辣咁样，慢慢就会即系多咗啲客接触到我哋啦。咁我哋亦都会开，慢慢就会多咗一啲兴趣班。头先讲花艺里边，其实本身我自己系一个花艺师啦，咁样，咁我都即系接触过呢个行业都超过十年嘅啦，咁样。咁可能以前咧过去就可能focus 喺一啲大型嘅装置，譬如可能系结婚啊，或者可能系一啲宴会上面嘅嘢啦，咁样。咁其实慢慢咧，其实都见到啲客人就会系。即可能而家結婚亦都未必咁多人可以做得到啦，咁樣。咁其實大家都會我想學多啲嘢喎，甚至乎擺多啲嘢喺屋企，唔係純粹收一扎花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其實可能喺花藝嘅裏面咧，其實我哋都轉咗，就可能一啲散 job 啦，我哋叫做即可能做一啲花束啊、花籃啊各樣嘢嘅時候咧，我哋慢慢就會開班去做教人哋，可能喂我要點樣去到做一個小台花啊，我要點樣去到插一個瓶花啊咁樣，因為好多人咧可能我都就算我冇去上堂啦，咁我都會可能去花墟、去花圃去買一啲花翻嚟擺喺屋企嘅咁樣。 咁但係就發覺啊，好多人都會話，哎，我哋都擺得唔靚喎，咁點樣可以做靚佢咧？咁樣咁，所以慢慢我哋都衍生咗唔同嘅花班出咗嚟嘅咁樣。咁而我哋都發覺咗嚟上堂嘅人咧，佢哋都會著重咗就係個技巧上邊啊，或者佢之後點樣應用 ，instead of 即係啊，真係做咗一個。完成品之後咧，純粹攞嚟打卡影相，咁係有少少唔同度嘅。 嗯，哇，真係學到好多嘢喎，亦都喺呢個生活嘅一啲產品入面咧，或者即係養生少少嘅產品入面咧，我哋都覺得啊，個領域或者個南海市場都幾遼闊啊嚇。咁啊，多謝 Kendrick 今日嘅分享啦， 係 啊，咁啊，預祝你嘅生意咧越嚟越成功啦，亦都幫助到咧香港人咧身心靈咧都有啊越嚟越健康嘅一個發展，好嘛？多謝 Kendrick，thank you。 謝謝你。 好啊，thank you。 隨時各瞬間對望，打上滿天花火，而脈搏迅速跳動，驚起交織般散播，是你麼？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上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一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 早晨时间9:20，室外气温现在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听过有卢汉廷和吕卓安的《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 天气热热地，不如今日讲下意大利气泡酒 Prosecco 啊。Prosecco 带有果香，带有气泡，容易饮的特质，俾佢成为了最亲民、最常见的酒款啊。亦都是意大利产量最高的气泡酒，每年总共生产大概有3亿2000多支啊，真是不讲得少，当中有 60% 都是出口去到世界各地的，所以其实在香港普遍的超级市场你都会找得到啦。啊，讲了这么久，是时候口干干，今晚有没有机会开回支来喝呢？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乐乐妈妈喺度。早晨啊，乐乐妈妈。 早晨啊， 听到你个名字都觉得好开心，乐乐生命充满咗好多乐趣喺度嘅。 系啊系啊， 咁啊，今朝早打电话嚟点唱俾边个噶？ 第一首先咧就预祝老公即系乐乐爸爸7月23日生日。 嗯， 系啦，咁啱都系东京奥运开幕嗰日。 好彩你哋喺香港啫，唔使咁逼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有啲乜嘢想同佢讲啊？ 祝 老公祝乐乐爸爸就身体健康啦，天天都各样都顺利，咁同埋好多谢佢照顾屋企啦，辛苦啦。 系咪都好胃口奔驰噶，乐乐爸爸？ 咁当然要翻工，咁另外因为我哋最近搬屋吓，咁所以都好多嘢打点啦。 哇，好多啲湿声嘢要执啊，又要抹噶间新屋， 系啊，系啊， 都好攰噶搬屋。 系啊，搬屋再加系啦，装修，咁所以两边都好忙，系啊， 都辛苦你啦， 系啊。大家一齐合作啦，一家三口。 你讲得出呢句说话就好啦，就算系攰或者好辛苦、好忙都好啦，但系都好有嗰个乐趣喺度，因为大家夹手夹脚去做噶嘛，呢件事系。 系啊，一家人咯、啊，最紧要。 系咯，我知道你仲想多谢其他屋企人喎，系咪咧？ 系好多谢婆婆嫲嫲，另外咧就姨妈。姨丈、舅父舅母、叔叔、所有两边嘅亲戚啦、因为我哋搬屋呢段时间咧都好繁忙，咁又少咗机会探佢哋啦，咁同时间又有阵时帮手睇住乐乐啊，咁变咗我同爸爸可以多啲时间去到打点屋企嘅啦，辛苦晒。 希望个个都可以健健康康，然之后咧到你真系新居入伙嘅时候咧，可以去你嗰度咧食快餐，开个 party。 乐乐已经话会买个大蛋糕， 哇！咁啊系应该嘅，即系细细个开始培养咗呢个会感激人嘅心态咯。 系，每天都好感恩。 系啦，咁我都恭祝你哋入伙咧，样样嘢都顺顺利利啦。 系啊，同埋暑假开始啦。 咁你又开始忙啦，系咪咧？ 是没错，所有家长都是暑期都是忙过 返 学。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是我都有同感啊。 是啊。 好啦，一起加油啦，乐乐妈妈。 好啊，好，多谢晒。 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是，好，拜拜。 往日落在极处出现，沉下去一息间天而黑，平静世界那个你快将入面睡一片。天际，烈日慢慢盛放海面，还为你乱透了冬天那花蕊。如若太记挂我，等不到白天，花花撞一天，延续了四季像守旧店。爱煞你看我会不经意的笑，地球。那天不破晓，以你笑脸铺垫，过起了几千摄氏阳光，来让相恋近乎热汤。如泪要落下，待我瞬间走火，能在光速近蒸发绝望。过起了几千摄氏阳光。这温暖不赶不放，世界没有光，火花如骤降，靠我掌心给你释放。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 系三十一台有咩好睇？ 哇，今晚啊紧要啦，今晚咧我哋首先咧就睇睇呢一个医生与你啦，就会讲啊医学人咧讲林顺潮啊，大家都知吓，即系大家想顺超咧，就如果你眼有事就揾阿顺潮啊，吓咁样就可以睇睇佢啦。喂，咁另外咧去到九点半啦，我最中意睇嘅节目咧，零距离科学咧，系迈进未来。咁啊，今集咧就系讲呢个人工智能。哇，人工智能真系好劲啊！而家系嘛？ 系啊， 我哋成日都听啦，咩又话人工智能好似交晒俾佢就得咁样，但有好多说法嘅，有啲就话，你冇写俾佢嘅嘢咧，佢都系始终唔识做嘅。但有啲咧就我哋睇得啲科幻变多啦，系嘛？佢咧越谂越多，越谂越多咧，就系成日咧都要，我点解要帮你人类服务啊？ 系， 咁样。 就要搵啲人去做奴隸，不過呢樣嘢又唔係好可能嘅。佢咁勁啦，佢搵啲咁渣去做奴隸做咩呢？ 係啦，佢自己再做多啲機械人出嚟服侍返佢自己嘛。 係啦，其實佢需唔需要服侍呢？人係咪將自己嗰個諗法擺去呢？不過即係講到人工智能呢，仲有好遙遠嘅路啊。最簡單講一樣嘢，即係人工智能，如果你買架車，你系咪话？哎，我瞓觉啊，小白， 系咪？ 翻港台咁，你眯埋眼啦， 够唔够胆啊？ 系啦，咁样，咁好啦，咁跟住咧就睇下啦。去到今晚十一点咧，午夜广场咧，真系好科学咧，就最后一集啦。咁就会同大家讲咧，伤心星期五、哦。咁点解咁伤心咧？原来从演化角度咧，伤心嘅表情咧系对外求助的关键嚟嘅。所以啲 B B 咧一出世嘅时候就喊咯。咁其实那个喊咧即系个遥控嚟，遥控佢哋嘅父母啦，或者关心佢嘅人咧去服务佢嘅。咁咧、就系话啊，喊嘅时候咧，瞳孔会不自主咁缩细啊，系产生同理心嘅社会情绪反应。喂，真系原来咧好紧要啊，又会流眼泪啊。究竟喺身体上边啊，喺呢个进化上边咧，喊呢样嘢咧系有啲咩功能嘅咧？ 早晨，呢个伤心星期五你系预告听日系咪啊？咁今晚我哋星期四咧文学放得开，午夜广 场。今日都讲错晒啲嘢，我跳咗去星期五添，唔好意思 啦，太精彩啦，我哋预先预告定啦，仲有时间可以讲埋今晚啊。 今晚啊，文学放得开咧，就系、是、唉，壮志难酬 新 气 疾啊！ 你话如果你系个导演，你拍啲新戏咧，遇到新气疾咧，你都几疾。不过新气疾咧，真系改错名噶， 系 即系又气，即系 放气咁样系， 又疾。 又病， 又病啦。结果咧，佢都系屈嘅，屈屈寡欢嘅。咁、我补充翻先啦吓，喺呢一个咧就系呢个医生与你里边咧就系讲继续讲大肠癌啦。林顺潮咧就系听晚嘅。咁去到咧你知唔知我而家咧单眼啊，所以咧好麻烦啊。 咁你要睇下林顺潮医生啊，直接去 自己都要睇翻。 我系院长梦嘅。好啦，咁去到九点半咧就悠游在四方啊，周游列车四。今次讲呢个地方咧，哇，听就听好多啦，去又未去过啦。 边度？ 即系格鲁吉亚。 未去得住，我哋睇住港台电视31先啦。 好啊，唔该 晒，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大比数通过修订议事规则的议议决议案，包括限制委员会人数，每名议员最多只可以同时出任六个事务委员会的委员。提出議案的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限制委員會人數是要確保委員會有效運作，不希望好像以往一些具爭議的議題有議員一窩蜂進入委員會霸位，形容修改是撥亂反正，又指絕少會在委員會投票決定政策方向。審議政策的關鍵在於立法會大會，認為議員要提出意見仍然有很多不同機會。熱血公民鄭松泰在同一節目說，修訂對少數派議員不利，令議會階級化，批評今次修改是限制議員的表態機會。英國政府更新入境地區名單，由下星期一開始，香港和保加利亞列為綠色地區名單。根據英國政府的規定，從綠色名單出發的旅客到步之後不需要隔離檢疫，只需出示出發前48小時內進行的陰性檢測證明，完成填寫入境旅客追蹤表格，到步後兩日進行核酸檢測，若果抵步後的檢測屬陽性或者曾經與確診者有接觸，就需要隔離。新安排暫時適用於英格蘭地區。 另外，英國疫情持續反彈，單日確診42,000+創近半年新高，再多49人病逝，但英格兰地区预期在下星期一取消全部防疫措施，不再强制民众戴口罩。不过伦敦市长简·世德宣布，伦敦所有公共交通继续强制乘客戴口罩，五个市的市长共同促请民众在公共交通工具戴口罩，减少受感染的机会。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8新型肺炎確診個案，5本土病例全部來自雲南，其餘23屬境外輸入病例，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再多23人康復出院。同日新增8無症狀感染者，全部都是境外輸入。內地累計92,147人確診，4,636人死亡，超過87,000人康復出院。英國軍情五處處長麥卡勒姆告誡民眾，要好像對待恐怖主義一樣，警惕來自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的間諜威脅，指外國間諜正試圖竊取英國技術，挑撥離間和攻擊基礎設施。麥卡勒姆說，軍情五處最大的工作仍然是打擊恐怖主義，但是有必要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來自中俄和伊朗的威脅上。他透露，自2018年俄羅斯前雙重間諜斯科里帕在英格蘭遭遇神經毒劑襲擊以來，軍情五處已經擾亂敵對勢力可能準備到英國殺人的活動。情報部門過去5年錄得過萬次外國間諜偽裝成普通民眾並試圖操縱英國人的個案，軍情五處計劃將用於應對國家威脅活動的資源增加一倍。中國駐英大使鄭澤光日前強調，中國是英國的合作夥伴和發展機遇，而不是挑戰、威脅或對手，英方應該作出正確判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08点，升128点，成交金额1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2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0.5升14元，伊麦通系新上市报28.8，阿里巴巴210.6升4.2，百得利控股系新上市报5.56，美团294.4升4.4，李宁93.4升2.55。港交所506.5跌5毫，友邦保險96.25升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67，日元109.8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幣6.463，英磅對美元1.384，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4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3。日經平均指數報28,378点，跌230点。港金現價報16,920元，升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8.46美元，卖出1,82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落翻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咧比较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排到九龙面粉厂。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咧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二台四十周年，我哋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马小强， 祝二台日日都咁风骚， 个个主持都身体好 ，Happy Birthday！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Hey guys, this is Lord.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Hi, I'm Jessie J. Woo!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Hi, I'm Chris. And I'm Johnny.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Hon on RTHK. Hey, what's up? It's Tyler. I'm Josh. From 21 Pilots.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四十分啊，喺听九点半钟梁咏钟之前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如果你都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咧，去点一首歌送俾你嘅亲朋戚友啦，同佢讲啲鼓励说话啊，表达爱意啊，甚至系有一啲秘密想同佢讲都好啦。你而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接听你嘅电话就会喺指定嘅日子时间播出噶啦。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愿捞唔愿做，经常都听人问呢一句，有冇嘢捞啊？意思即系话最近我冇工作，又冇工介绍。如果有工作在身嘅人，你又会听到佢哋成日喺度呻，得个做字。意思即系话有工作，不过冇满足感，又搵唔到钱，做就有得你做，钱又搵唔到。捞同做有乜嘢关系呢？冇嘢做，好想有嘢捞，到揾到嘢捞，但系又唔愿做。 捞同做就是存在在这种咁矛盾又微妙的关系。其实好容易理解啫，乜嘢都冇得做嘅时候，你自然好想搵嘢做，无他嘅，都要生活，要搵钱，喺工作上嘅要求自然就低啲啦。做乜都冇所谓，最紧要有得捞，起码满足到最低嘅要求，其他嘢冇所谓。你有冇留意，当你喺搵紧嘢捞嘅情况底下，你系会积极啲嘅？当你乜都冇，你就会出尽力要搵啲嘢翻嚟俾自己，梗系落力啲啦。当你搵到嘢捞，即系你有嘢做啦，自然又唔同晒。因为你唔系冇嘢捞，有工作喺身，自信心翻晒嚟，人都积极啲。起码话到俾自己听，我可以喺工作里边搵到生活嘅需要，有赚钱嘅能力。如果是这样，照计你有嘢做的状态应该会比冇嘢捞的时候好的。为什么肾的时候会讲得个做字呢？做牛做马做到隻迹，意思全部都是负面的。有得你做的，但是你不会觉得是好咯。是不是当我们有工作在身的时候，要求和冇嘢捞那阵时不同了呢？所有嘢都提升，对工作嘅要求，对环境嘅配合，对同事嘅睇法，样样都越嚟越有自己嘅衡量标准。如果当你冇嘢做，有人俾嘢你捞，你点会要求咁多啊？有得做就算。当你喺工作上有要求嘅时候，满足唔到你，你咪会讲嗰句咯，得个做字，因为工作已经满足唔晒你啦。咁你又有冇听过愿捞唔愿做呢？即系你有嘢做，但系你只系想保持翻捞嘅心态。你知道喺做嘢方面好多嘢满足唔到你，但系你继续想做呢份工，所以唯有降低工作上所有要求。满足唔到冇所谓，我唔需要做，只要有得捞，愿捞唔愿做，求其翻嚟过日神就算数。你是抱住捞还是做的心态，没话好定不好的。只要同你一起做嘢的同事个个都是这个想法就得了。即是说，如果一起做嘢的人个个都只是想捞，大家会做得好开心。个个都好想做，大家会做得好起劲。不过如果你只是想捞，其他人好想做，或者你好想做，其他人只是想捞，咁就是一个办公室悲剧咯。所以各行各业我哋睇到嘅都系悲剧多过喜剧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我时时扮嘢，言谈扮相妖嘢，逢人就嗲，行为十足小姐，动作多扭捏，行路腰似蛇，双眼又斜，冇有大美，时时扮嘢，完全掂过碌蔗，频频换车，其实系指单车，做厕所洗地，成日冲宵夜，人人窒我，我照扮嘢。我老豆查实姓谢，改咗佢话姓小野，出街我仲够咧气，冇雨落成日大遮，时时扮嘢，无聊又好演嘢，求其乱车，俄文日文识写，仲要懒醒目，凡事都要啡，蹲正大蛇。仲招待记者，时时扮嘢，何妨扮到款撇，人就些，年年就揾姑姐，话阿三叔病，寻日死阿爷，连随掂晒我靠扮嘢。 姓谢，改咗佢话姓小野，出街我仲够咧，冇雨落成日大遮，时时扮野，言谈扮相表野，逢人就嗲，行为十足小姐，动作多扭拧，行路腰似蛇，双眼又斜，冇油带歪，时时扮野，完全掂过碌蔗，频频换车，其实系只单车，做厕所洗地，成日冲宵夜，人人窒我，我照扮野。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最近咧，我喺网上面咧见到一位韩国女生咧，佢就整咗一个好简单嘅凉拌菜，咁我觉得哦几消暑，亦都。因为佢本身是韩国人啦，整一个韩国嘅海带咧，咁我又觉得好啱数，应该系好正宗啦咁样。咁呢个咧其实就系一个凉拌海带嚟嘅，有时可能你去到出面嗰啲韩国餐厅咧，嗰啲前菜咧都可能会有一碟。咁喺屋企自己整嘅好处咧，就系你可以一次过整好多啦，咁啊雪住雪柜。 仲可以分俾人添。 系啦，仲可以分俾人添。咁个材料咧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有海带啦，咁佢就用咗少少洋葱啦，同埋辣椒嘅，咁海带点样做法呢？首先你就将佢浸一浸水，即系浸发翻开佢先。有时啲海带咧，咪你买翻嚟硬刮刮咁嘅，咁你又攞水咧浸一浸翻软佢，浸开佢。咁跟住咧就攞啲煲滚咗嘅盐水咧，亦都攞个海带咧就攞去灼一灼佢啦。咁跟住咧之后就可以留翻起，就浸一浸冻水系啦。咁啊摊埋一边啦。咁之后咧就处理头先所讲嘅洋葱。咁洋葱咧就切。丝啦，或者切片啦，咁样。咁如果你话怕，因为洋葱咧就生咁样去捞嘅。咁如果你话怕太辣，有小朋友食嘅话咧，都可以浸一浸冰水，去到令到佢个味道冇咁辣嘅。咁之后咧就准备嗰啲辣椒啦，切粒粒啦。咁然后咧你就可以用唔同嘅辣椒添，即系除咗红椒之外咧，亦都可以落少少嗰啲青辣椒又得。咁跟住咧就可以做个酱汁啦。个酱汁咧就系落嗰啲韩式嘅。辣椒酱啦，咁啊落少少嘅酱油啦、蒜啦、白醋啦，因为咧海带同白醋系好夹嘅，咁啊跟住咧就可以捞一捞匀佢，捞匀佢咧就将头先所有材料咧就又捞埋一堆啦。咁记得咧洋葱就要即系擎干水，咁啊所有嘢擎干水，啲海带咧都要揸一揸。 如果唔系咧，即系好。稀溜溜咁样吓，用呢、這个即系或者成兜都系水咁样。 同埋佢会冲淡咗。 好怕依家咧食一兜嘢咧食食下咧系咁出水嗰啲咧，即系好似感觉上唔系好卫生，同埋个卖相唔系好靓咁样。 系啊系啊，所以咧呢、這个即系捞匀之前嘅步骤最紧要就系所有材料都要擎干水，尤其是你海带咧，你就攞即系自己带对嗰啲手套咧，你揸干佢，直头好似扭毛巾咁样揸干佢，咁先至捞咧就唔会有呢个情况啦。咁、最后点样香咧？就系、当然要加呢个芝麻油啦，同埋撒上芝麻，再捞一捞佢咧，跟住雪落雪柜咧，咁你得闲嘅时候就可以攞出嚟食噶啦。 几好啊！呢、一个凉拌嘅海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我多咗呢个享乐时代呢、其实是要多谢一个人， 是 就是梁荣忠先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仔而家呢就对于一个超人系列呢就相当之喜欢。 是不是啊你真是投诉家长投诉是吗 荼毒了一个 毒了一个年轻人。 大好青年啊是 吗大不大好我不敢讲。咁但是呢由自从呢一个即系咸蛋超人系列啦，咁而家电视台都有做翻个 reset 个版本啦。 系啊系啊。 咁之前咧，其实日本都已经改咗个 pattern 咧，系几特别嘅，就系网上边咧就公开俾大家免费睇佢哋嘅剧集。 系啊， 系啦。咁呢个咧，我觉得系一个一大突破嚟，因为对我嚟讲咧，接触咗日本人，即系特别系呢 entertainment 嘅嘢咧。 接觸佢哋咁耐，其實一直都係好封閉嘅。 嗯， 佢哋啲嘢係唔會流出嚟啊，啲相又要點樣啊？即係同你執過100次先俾你出啊，跟住特別係網上面嘅嘢咧，佢哋更加就害怕呢個侵權嘅行為， 嗯、 所以你就好少做嘅。咁但可能而家又日本Johnny事務所自己都開 YouTube channel 啦，係咪先？咁所以咧話你見到呢啲嘅叫做超人系列咧，我竟然間由上一輯開始，佢竟然間就可以喺呢個網上邊咧，海外嘅人都可以睇到， 連字幕都有添啊！ 連字幕都有， 係、嗯、啊，同步嘅， 係啦、啊，同步啊！咁啊變咗大家就可以同日本一樣同步睇到一樣嘅嘢啦。最近又有新嘅超人系列，係、 啊， 就係、是、呢個 Ultraman 嘅叫 Toriga， 係啦、 啊， 我竟然間咧。就开咗俾我仔仔睇，因为咧我喺 loop 紧 YouTube 嘅时候咧，佢就话：咦，佢识得瞓， 系、 爸爸呢、這个系 Zeddo 嚟嘅，嗰、个，咦呢、這个新嘅，唔系 Zeddo 嚟嘅，有冇得睇啊？嗰阵时净系得预告嘛，我心谂我睄一睄佢，我嚟又识， 等阵先，你哋讲紧嘅超人。是咸蛋超人啦、啊，定系蒙面超人啊？ 咸蛋嗰只， 咸蛋、 哦。我以为系蒙面超人。 嗱，所以即系要讲翻清楚先。唔系，系连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未必知道，所以一定要讲翻清楚。 同埋嗰堆日文啊，要解释一下。 如果讲咗奥罗多拉曼杜里加咧。其实识就识，唔识就唔识噶啦。 系啊， 所以咧我见到阿崔杰同佢几迷茫个样。 明啊明，唔明啊 冇噶啦。 因为咧， 你讲多次咩？ 唔明啊黎明啊， 你不如坐呢个位讲啲嘢好笑啊，系咪？ 潮，大家都系咁讲啊呢排。 上落分啦，上落分啦、嗯。所以咧，其实广东话本身都有呢个问题，因为译音咧就一个蒙面超人，一个咸蛋超人，两个都超人啊嘛。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用翻日文睇，其实佢哋个名字真系差天共地 嘅。系啊， 咩蒙面同咸蛋都争好远系嘛？ 咁但係通常我哋香港就會講超人咁樣， 係、哦、啦， 你唔會分蒙面啦定鹹蛋咁樣啊？ 咁、但係點解 Ultraman 會叫做即係一個 Ultraman 點解會叫咗做呢、這個 超人呢？ 係啦，鹹蛋咧仲要係、 嗯，因為隻眼似鹹蛋啊嘛， 真係因為咁㗎， 係啊。 都好明顯喎、啊，我又覺得， 即係最初代個鹹蛋，初代嘅超人隻眼似鹹蛋，劈開一半咯， 哦， 就係、是、咁樣， 是啊，四寶飯嗰兩個， 好多想講，而家啲新嗰啲叫做咩鹹蛋超人嗰啲眼就蒙嗰啲嘅咯， 嗯， 係啦，咁但係咧點都好啦，嗱，而家我仔仔咧就已經會即係按時就同我講，佢已經知道咗原來呢個世界上咧係可以網上邊。睇嘅劇集咧，係快過日本當地，仲有呢啲卡通片同埋呢一類型嘅嘢。咁佢應該會按時同我講，爸爸啊，你記唔記得上個禮拜六同我上個禮拜第一集啊嘛？係 啊係啊， 因為全世界有得睇嘛呢、這個，所以都唔怕講。咁、佢就話到啦，喂，爸爸你可以開嗰個俾我睇、哦，跟住開俾佢睇啦。跟住佢係咁喺度就係等嗰啲又變身嘅場面啊，又或者係即係佢仲要一路係咁好衰嘅。佢嗰個 YouTube 一路行嘅時候咧，佢仲有好多廣告。 係啊係啊，唔係點叫你買嘢啫？ 冇错，佢就叫唔到我买嘢，佢、就叫到我个仔买嘢、 嗯。 我个仔系点买嘢？我个仔一路睇住啲广告，就一路系咁叫我买嘢、 哦。因为通常啲广告都系人寿嗰啲嚟，因为你如果越多 click rate 咧，多数系银行啊、保险嗰啲广告嚟噶嘛。 系啊， 佢个播嗰啲咧，全部都系 玩具 玩具 广告。 系啊，因为佢喺嗰个叫超人时段播放嘅时候，佢就全部都系超人嗰啲广告，同埋佢有啲嘢好抵死噶。佢可以原来有一个方法咧，可以分图啲小朋友嘅，特登咧就要讲翻出嚟，就系、是、等啲家长防一防。点解咧？因为 唔好话分图，讲俾佢哋听啫。 系啦，提防广告嘛， 提防广告。因为佢广告咧，佢有一个咧，有一系列系就攞翻以前嗰啲咩Zeddo啊，又唔知咩迪超人迪迦嗰啲啊， 系啦，鹹蛋超人啦。 之前嗰啲鹹蛋超人咧，佢咧就會做一個六國大風尚咁樣嘅嘢。 哦，即係曬冷係咪啊？ 係啦，曬冷。 六國大風尚叫做一齊戰鬥啫。 係啊， 啲鹹蛋超人我都冇跟開嘅，所以咧我同阿 Kitty 同埋 Barbie 咧係同一陣線嘅。 我唔知我黑人問號喺度。 因為咧，連即係我停留咗喺超人迪迦之後咧，我就唔知道任何。依家個超人叫咩啊？ 咁你就啱啦，因為而家。今年咧就正正就係超人迪迦25周年，所以今次而家阿小白講緊呢個老多啦嘛 ，Tulika 咧就係啱啱跟住超人迪迦嗰個世界觀嘅，係 咩？自己好似有火星嚟㗎。 其實我有，喂，真係喺火星發生 喎， 真 係真係喺火星喎， 咁巧， 你一集喺火星喎，而家落翻翻嚟地球。 喂 ，Sorry， 舉手先，咁佢譯名叫咩啊？頭先講嗰個 Tulika 咁樣，有冇啲短少少嗰啲啊？ 未有中文譯名， 未有字， 因為太快啊。網絡上嘅太快了、 哦， 不如試下譯啊！要多利加， 我、多利加 OK， 咁啊舒服多，頭先完全條脷都咬崩咗、 所以我哋答唔到嘴，唔識講。 係啦，咁啊呢一個叫鹹蛋超人多利加咧，因為佢點解會要防有啲嘢咧？佢去到某一啲位啲廣告咧， 係 將以前歷代嘅鹹蛋超人嗰啲打交嘅場面啊。 甚至乎佢有埋嗰啲，如果系日本就 sell 埋嗰啲舞台剧啦。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全部咧一齐出嚟嘅。咁啲小朋友咧就要可以变成咗一样嘢。原来佢发觉咧，只系睇而家呢一个叫做多利加呢个新嘅系列咧，佢买多利加咧系唔够嘅。佢开始明白到一样嘢，佢要买晒成个系列。 所以点解连埋怪兽都买埋， 好 超人冇用啊！ 真系噶， 系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就出街嘅时候咧，就同小朋友开始行街咧，就要兜远啲， 攞个身咧顶住嗰个橱窗。 你知唔知咧？即系点解呢个系小朋友嘅享乐时代？佢变身器又想买，嗰套咁嘅咸蛋超人服，佢又问我有冇得上网买，然后嗰啲玩具咧，我已经买咗两个俾佢嘅， 再买第三个咯， 佢又想我买埋啲怪兽，佢话爸爸唔得噶，净系咸蛋超人同咸蛋超人打交，都冇坏人，咁而家搞到而家我做坏人要， 唔紧要啦， 佢攞个玩具嚟督我只眼， 好过你再买多个啊，系咪先？ 唔系嘛，你宁愿俾个仔督啊，我宁愿买多只俾佢，你唔好督我， 唔紧要啦，亲子落嚟啊，可能阿小白其实好 enjoy 啦， 第日崔杰同阿林慧同阿欧答唔到嘴，我就唔敢答嘴，因为我啲听到阿小白嗰种怨气，即系都系你衰啊， 系 啦， 但 系 你开俾大小白开俾佢睇， 咪就系叫啊嘛，因为佢特登好叻喎，佢特登去做晒啲功课，即系你都有听亲子百分百，有啲位小朋友都咁样咁乖啦，咁梗系要啲甜头啊，好正常啊。咁佢甜头又唔系要糖， 佢都系睇下片啫， 系咯， 或者买个变身器啫， 几个变身器啦已经， 再变下啦。 同埋你知啲变身器用好大嘅问题系咩啊？ 系咩咧？ 啲变身器个喇叭原来唔可以教 volume 嘅大细， 系啊系啊，好细声嘅，好细声， 好大声啊！好大声啊 ，William 系嘛？ 嘈到咧吓， 好大声。 开心就好啦， 开心就好啦。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 O， 提提你转个头有10点新闻报道。